约10000名的医科生可以投入国家医疗系统，有助缓解疫情下医生短缺情况。西班牙再多近2000人确诊，累计感染人数超过10000人，超过491人死亡。法国增至7730人确诊，较之前一日增加过千宗，175人死亡。欧盟宣布关闭边境30日，希望阻隔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不排除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54点，跌9点，总成交金额28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3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0点，升1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1.2升1.4，阿里巴巴179.8跌3.4，美团点评81.95跌2毫，友邦保险67.35跌5毫，中国平安76.15跌9.5，建设银行6.25升5仙，中国移动50.95跌7.5，汇丰控股45.95升1蚊，工商银行5.16升3仙，信宇光学科技100.8跌4.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3，英镑9.415，瑞士法郎8.091，澳元4.664，加元5.465，新西兰元4.625，欧元8.5443。每百日元对港元7.2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55。日经平均指数报17260点，升249点。港金现价报14230蚊，升4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4.36美元，卖出1534.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啦，近住深井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豪景花园对出。元朗公路去返上水，近住十八乡的慢线因为有路面障碍物啦，咁而一带挤塞噶。就是元朗公路去返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的慢线有路面障碍物啦，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敬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开源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方向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的耳机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 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衣物呢，就如果是着过呢，要适当处理啦。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 如果是有着过去医院的呢，就最好呢就回到家之后呢就即日清洗咗佢。如果是一些可以用漂水的，着过医院嗰啲返嚟呢，就即日呢就用一些稀释绘画水用番碱清洗咗佢。其他一般日常穿着的衣物呢，不是说去过医院的话呢不需要太过担心的，就好像平时日常这样用番碱或者洗洁精清洗。一般老友记呢通常就如果是两三件衫呢，就或者会是每日洗啦，如果有一些是储埋用洗衣机呢，就或者两三日储埋，然后这样正常这样用番碱洗呢是已经足够的了。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是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射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早晨，屋企豪，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哇，好耐冇见过佢，嗱，2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6%，啱啱见到咧， 咩嚟噶？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215啊，即系12:15啊吓， 系 落下雨，原来即系话会有雷暴添啊吓， 系，咦？根据阿天气百无禁忌嘅常识，请问雷公会唔会帮我哋可以劈走啲病毒噶？ 希望可以劈走晒佢哋，劈冧佢哋系嘛，冧晒落去，哎呀，我哋乜咁样买去土地嗰度啊？ 系、哎、雷电交加劈你走。 其实咧，你记唔记得我讲嘅春值唔系春值 春值系边两个字合体咧？ 惊蛰同春雷。 哎，我又答到你喎， 因为我真系想讲呢句，因为咧我咪话咧上咗去狮子山顶嘅，喺惊蛰之后咧，跟住咧真系行咗个春雷，我哇咦真系好重噶喎， 咁会点噶？我唔记得你讲过啲咩噶啦，虽然你讲咗700几集， 换醒晒 春雷同平时嗰啲秋雷啊、微雷有咩唔同咧？ 系啊系啊， 即系你响出嚟个声系咪先？明星叫得春天嘅气息大啲嘅。 春天打醒嗰个雷咧，就打醒叫醒嗰啲冬眠嘅动物啊嘛， 咁就会点啊？ 冇啊，即系咁样， 佢哋就会周围爬咯，系咪？ 春天嚟了啦、 哦，春天来了 ，O K， 系啊。Okay、啊喂，但系咧，一朝早咧，我觉得咧，首先我要发放呢个风骚感谢祭啊！ 多谢 你，你 真系要感谢我哋咧广大嘅听众群咧，琴日喺我哋呢个司机大佬里边咧。就仗義相助，因為琴日我哋咪講牛肉乾噶嘛，咁當 你又好有經驗，同埋你有而家咧即係最新 update 嘅情況咁 啊，係啦，咪當大家即係揦住一滴血都上嚟同我哋講嘅時候咧，嗱，琴日我就話慘啦，我咧就唔見咗張牛肉乾，我驚咧即係如果咁樣嚟答你嘅話咧，嗰塊牛肉乾咧真係好快可能變咗牛扒噶咯， 你都唔 係 第一次噶啦，係咪？ 就呢啲好同事又再捅你一刀啦，話三成熟嗰牛扒鋸出嚟有血添啊，真係！ 咁同埋嗰個聽眾佢咪話你可以打去唔同嘅地方啊嘛， 政府總部係咪啊？ 佢叫我親身去政府總部又得啦，又話去唔知邊個交通部可以打電話又得啊嘛。咁我琴日就即刻喳喳臨就試咗呢個方法咧。咁我梗係冇人肉上去啦，呢、這個時候風險好高噶嘛。 唔係梗啦，唔知嚟做咩噶嘛，係咪先啊？ 係咪總之風險好高啦？ 你個人都風險高嘅。 係啊，你冇事嘅，你去到又春直啊，你真係 春雷啊，係 去到一打電話咧。哦 ，OK 喎，原來咧，大家要留意喎，有個好方便嘅方法咧。 哦， 佢總之你上網揾咧交通定額罰款為例，跟住我教埋你呢個 QR， 你隔離揀一個電話，咁咧佢就專門有一個咧有個 list 出嚟咧，因為如果唔係你逐個揾嘅，又轉嚟轉去，佢就有一個其實就係佢哋嗰啲處理中央交通運輸組個部門咧。佢就會俾咗呢個電話，咁然後咧，你再撳裏面有一個查詢咧，就係、是、話查詢你嘅交通違例定額罰款，專門係我嚟查詢嘅。 OK， 係啦，咁呢一撳咧，我完全一分鐘都唔使等啊。咁、咧就有一個聲音甜美、態度良好，好似桂花田咁樣嗰啲聲線嘅接線生咧，就 即時聽啊！ 即刻 聽 啦， 唔使語音添啊！哦，幾好啊！ 咁你話佢已經係有幾個掣教埋你點樣撳啦， 你就揀咗呢個之後咧，跟住佢就好快同你講咧，就話有乜幫到你？你就話我想查詢我張牛肉乾唔見咗，佢已經完全冇任何即係再多啲嘅疑問嘅。 跟住身份證 提供你嘅車主嘅姓名， 係 同埋跟住佢就嗰個身份證號碼喂 A123367，跟住佢就好快咧就話你車牌呢個啊嘛係咪啊？係佢話。咁你 跟住佢即係講冇鬼用得一架車一個車牌，咁容易揾，好增加到我嘅難度咁啊！ 係啦，咁好快嘅啫喎， 唔係啦， 佢就馬上 八支櫃幾快揾到你啊嘛！ 係啦 ，up 出嗰個牛肉乾嘅 number 咧，搞掂。即係其實呢個方法咧係最快脆 嘅，即係搞掂嘅意思咧，佢就俾翻 個 number 你， 跟住你就去俾錢啦。 俾錢嘅， 因為咧、即係要去俾錢嘅，去櫃員機俾錢嘅時候咧，係要跟翻嗰張罰款單咧， 咁先即係好似交税一樣啫嘛，佢會有一個帳單號碼咁樣噶嘛。 係啊，哇！但係呢個我覺得我第一次啊，即係。收牛肉乾咧，原來咧會有 糖 嘅情，係咯，會愉快嘅。即係原來咧，你話嗰種苦都 好心安啊，好心安啊。 即係話你犯賤都唔得㗎，你交得愉快喎、你咁。 冇錯啦。 咁你咪想我講埋下一句，我祝你長交長有咁樣啊，係咪？ 我要咁樣。 係啦，你愉快，我想你愉快啫嘛。 你諗下，而家嗰種心情係好難嘅。當你第一次現近距離現兜兜望住佢嘅時候，你個心滴血嘅。但係原來咧，只要將佢拉長嘅時間。你突然间成个人就变得咧失而复得啊！ 系失而复得，同埋有责任感啦。 你未叫咁挂住张牛肉乾，好嘢！我竟然攞得翻个 number， 我琴日啊笑咗出嚟。我第一时间将呢个资讯分享俾我两个拍档咧，我话我终于揾翻张牛肉乾个 number。 我睇到，我睇到，我睇到。 你话系咪人原来咧好奇怪嘅，都系320，你即刻要俾人罚320咧，喊晒口。但系如果你唔见咗。仲要有個危機就係你本來要罰1000多元，你突然間可以只係交翻320咧，冇事，大滿足啊！你話我哋係呢個逆境係咪用呢個方式嚟自強先啱咧？ 我覺得啱嘅。如果你要咁樣諗嘅話我仲有一個方法咧，就係可以諗點樣係逆境自強同開心啊！你諗下有陣時即係。我哋冇諗過，我哋會有聽眾同我哋分享到呢一點噶嘛，係咪先？但我哋講講，好似身邊咧就有啲朋友同你咧，你唔係 you are not alone， 嘅絕對 係。係啦，你有啲 friend 底啊喺隔離度啊撐住你支持你，一齊面對住呢個逆境嘅，幾開心啊， 係 咪？ 當然，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亦都我都順便温馨提示大家咧嗱，因為我又衰咗第二樣嘅，咁因為我太懶惰嘅關係咧，自己懶惰的關係咧，我的行車證咧都 OK 啦，咁即係話咧意味住咧，我聽日已經唔可以再揸住架車啦。在我未辦領嗰個證件之前， 未續領啦， 係啦， 係啊。咩唔緊要，梗係緊要咯。 唔係啊，你唔揸咪得咯。 哦，係。 只要你唔揸就得噶啦。咁跟住，但我問翻個車行咧，佢又提醒我幾樣嘢，而呢個資訊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嘅。 好啊， 好啊。佢第一時間嗰個車行嗰個經紀好好人啊，佢話：阿曾生，嗱你千祈唔好咧搏懵咧揸出街喎。跟住我係梗唔會啦， 我 點會咁？佢第一時間就話：佢話真係而家咧條街咧。check 得好嚴啊！ 係 咁話第一人肉 check 得好嚴啦， 話 第二咧亦都提醒廣大嘅車主咧，佢話佢哋而家多咗嗰啲咧就係遙距感應嗰啲探測咧，佢直情係佢因為以前如果你要知道行車證係貼喺擋風玻璃咧，你可能大家心存僥倖就話我除非俾人截停。我除非被人抄牌，我除非架车有疑心咧，俾人哋行埋嚟望咧，先望到你个 number 啊嘛。 系， 佢话唔系噶啦，曾生，而家咧你喺架车喺个路面度行咧，佢话有啲阿 Sir 唔知用嗰啲遥距监测咧，佢无差别咁嘟咧。 佢會 scan 到你個行車證過期啊。所以佢話佢話 即係咁犀利㗎，而家嗰啲嘢係 咁樣 講明俾大家知，唔好諗住有得 博，係啦，冇博。咁所以嗱兩樣啦，第三咧，佢話喂你提醒廣大嘅朋友咧，如果你嘅行車證咧，譬如話可能仲有一個禮拜到期， 嗯、 以前可能你話係咁咪即係好似我咁諗啊， 咁 咪即日去運輸署攞咪得咯， 唔得㗎而家。 原來而家嗱呢個咧，因為佢提供一個大方向。如果有具體操作咧，可能啲聽眾你可以喺 Facebook 度補充咧。佢話而家冇咗咧，可以即時面對面上去運輸署嘅服務啊。 哦，因為之前 要預 約，即係你大家都知啦，即係我哋政府各個部門咧，都係之前 home office 完之後咧，其實都係逐步恢復嘅啫。有一啲咧未係最緊急嘅話咧，同埋有好多積累咗落嚟嘅工作咧，有啲都真係延遲咗嘅，所以。其实第一样嘢唔好教到最尾嗰日咯， 冇错冇错，因为以前得噶，而家咧佢就话你冇得话咧，我今日走去 walk in 咧，同运输署讲我文件齐噶咯，咁话原来咧你冇得 walk in 就即刻见到佢，佢话你要提早约咧，可能话喂我要下个礼拜我就要嚟，佢先至会安排个日子咧， okay. 就同以前唔同啦，所以佢叫大家千祈要留意。 咁我问多个即系资料啊，你而家就约啦，咁你而家要等几耐先至可以？ 两个礼拜咯， 要两个礼拜，即系唔系一个礼拜添。 我个情况就唔同嘅。因為我唔係因為我架車要供咧，我唔可以自己拿住張證去辦啊。咁、哦、總之咧，佢話以佢估計咧，我要代辦嘅話咧，要兩個禮拜咯。 O、okay, K，、哦、即係大家都有個資訊，因為我估好多人都供緊車㗎，好、嗯、多都要代辦㗎、 啊， 即係唔係要唔係要即日啊，係要你預起碼兩個禮拜嘅時間啊，先至可以得到呢個行車證。 呢啲嘢早搞早著啦，唔好過曬嘅日期啦。 係啊，我一早探咗負翼㗎啦，已經。 下一位， 咩啊？失业两解备忘录啊？ 唔系啊， 有效日期啊？ 系喎，系喎，真系失职。 你真系以身去记忆， 我唱到啊！ 系啊， 有效日期就今日到期咯。 系啊， 你家乡 系啊？ 有冇朋友喺嗰度？ 家乡 好多人嘅家乡， 周围都系。 唔系呢个时候，梗系佢认真认识啊嘛？佢成日同英女王早 都系噶， 我系啊， 冇啊，我即刻 系啊。但系讲紧咧，都唔系净系英国、美国啦，系讲紧啊，因为呢一个即系香港嘅新嘅措施啊。 系啊， 凌晨今日12点咧嚟啦 ，bro， 全封。 我见到有好多嘅朋友咧，真系 全封嘅。不过即系俾你翻嚟，不过要你隔啫嘛。 系啦，其实所以我又觉得唔系一定要抢闸咁样，一定要喺12点前翻到嚟。但另一样嘢咧都真嘅，因为如果迟咗之后咧，唔系惊，有啲人系未必惊要自我隔离，因为有啲都预咗我翻到嚟喺外地都算系相对高危啦，系咪？又搭过飞机。啦，系咪？佢哋本身都已经选择咗，我翻到嚟会自我隔离14日噶啦，咁样。但个问题系，当你周围都已经隔离晒嘅时候，冇飞机翻嚟系佢哋最惊嘅一件事咯。 系啊，所以大家都知道，今日就好似人哋嗰啲即系抢闸咧，行船争解难啊！由英国翻嚟香港就我抢先咁样。嗱，但系咁抢还抢啦。今日咧其实有一张相咧就令到大家咧就好多嘅疑惑嘅。嗰张相咧就同我哋琴日讲好似嘅，都系话。喺個航機上面咧，咁啊啲乘客咧就全部都係即係生化人咁樣咧，就全副武裝啦。咁但係今次咧，大家就唔係圈住咧，佢哋笠住個膠袋喎。即係之前笠住個膠袋咧，即係好似唱翻嗰只歌，點解要大家笠？記得笠，記得笠， 記得緊記，點解要大家笠？再唱落去呢句。 係啦，好啦，但係今日咧，大家望住另一張相就話啦，自私自私。不能太自私。 咩自私？我冇睇呢张相喎，咩相啊？ 听俾你哋嗰张相咧，嗱，你问阿田咧，咩叫自私姐啊？ 自私姐咪即系净系可以遮到自己啦，你隔篱入嚟嗰个咧都可以湿晒咯。 你讲紧一把遮系咪？我睇啦，自私姐有边一个人即系有明星有个花名嗰啲咧？啊，自私姐同阿自私哥啊嘛，嗰啲自私嗰把遮 啊，所以大家睇嘅嘢好唔同咯。我一嚟又明白嗰把遮系净系遮到自己咯。 诶，仲可以有其他解读嘅，除咗你自私姐， 自私车 咪一个人啊，即系车唔到其他人咯。 系啦，即系可能两个位啊嗰啲啦。 唔系，我个人负面都。自私车 咁自私啫，自私罩系咩嚟嘅？ 自私罩 咁罩应该要讲大噶。 我突然间又罩，我又谂住罩自己啊！ 罩自己嘅咩？ 咁梗系又罩自己啦，点样 自 私罩啊？ 罩先得噶， 唔系我即刻谂起口罩嘅。而家你讲个罩字咧，我唔会谂起第二啲罩嘅。但系通常口罩是自己一个人戴噶嘛，咁理应系自私噶咁啊。 有几时可以 share 啊？ 罩嘅可以点样自私法咧？ 你好边位知嗰啲罩啊？我唔明你讲咩？ 嗰啲人用噶系嘛？ 我唔知你讲咩啊？ 你 掟 招呼嗰啲意思啊？ 啲罩系咪即系就系俾司机嗰啲人用嘅啫？唔系，嗱，我哋轻松下啫。佢话咧，因为最近喺航班上面咧，亦都有一个我哋嘅前主播界嘅代表咧，张宝华咧，佢就特别留意到一张相咧，佢就话：喂，大家戴住嗰个口罩咧，前面有个气阀位嘅。 哦，系， 你有冇见过？ 即系充气位，我有见过。我琴日见到喺铜锣湾有两位外籍人士戴住。 系啦，嗱，即系如果各位听众你而家望唔到张相噶嘛，其实你回想一下咧，个口罩正正常常啦，冇嘢嘅。 系。 不过咧，就会喺你嘅罩嘅前方咧，通常喺前面啊或者左右一个位度咧，你无端端好似有个四方形嘅朱古力饼咧吸咗喺上面咁样。 系。系咪即系其实咧，好似嗰啲 好似人哋嘅盾牌或者有个咧名牌标志 logo 咁啊，一个似一个。同埋咧，佢有啲特别噶，譬如我哋而家平时戴紧。住嗰啲口罩咧， 戴住紧嗰个系啦， 系咯，点解听到你好似想放假咁样讲啲说话？ 戴紧住， 戴住紧， 我讲错咗 grammar 都唔使停工啩？ 系啊，我谂住你放假可以等你清醒下休息啊。 我话我想我哋平时戴住嗰个口罩咧，都系同一个质地噶嘛，但佢嗰个咧硬系咧觉得有少少唔同噶， 因为 佢咧喺个嘴嗰个位度，即系位置嗰度啊，最尖端嗰个位置咧，好似硬咗有唔同质地 咁 样。 好简单。就好似嗰啲人咧，而家咪好兴嗰啲压缩袋咧，即系入面开个，跟住攞个嗰个 叫做 真空袋，咪有个罩，系嗰个叫做开门口位嘅，跟住俾你我嚟吸你啲，用吸尘机抽真空，就好似咁嘅样噶啦。 冇错，咁佢话咧，原来呢一个叫做气阀口罩咧，咁咧嗱，佢嘅讲法系咁嘅，佢话。佢話可以加強咧，就阻擋咧呢一個病毒啦，同埋有過濾嘅功效啦，咁樣。 咁幾好啊！ 咁係咯 ，OK 啊！ 本來就係嘅，咁但係咧，何柏良醫生啦，同埋 K 匡嗰啲一早講咗，佢就話。 知唔知點解啲人會戴呢個口罩啊？佢話、啊、因為咧，除咗覺得佢好似會隔得勁啲咧，佢覺得好似舒服啲啊，因為咧唞氣嘅時候咧呼吸暢順啲啊。佢話係㗎，知唔知點解佢會呼吸暢順啲啊？ 因為好通窿， 佢因為 好通氣， 白係個通氣咯。佢話咁咪係咯。佢話通氣嘅意思即係咩咧？佢話嗱，好得意喎，出邊嘅污糟嘢咧真係 可以隔住 嘅，有個濾嘴隔濾咗嘅。但係當佢呼出嚟嘅時候，由於佢係一個通氣門嚟㗎嘛，你就再呼翻出去咧。佢就會將你如果係有 大菌嘅口水， 口水 就直噴出去， 就會噴翻出去。 呢、這個你嗰字叫做呢個自私罩，真係冇講錯喎。 係啊， 淨係保護自己唔理人㗎喎。 但係其實戴嘅人咧，佢未必知咧，原來自己會害人嘅。佢淨 係 諗住就話：喂，呢、這個阻毒嘅能力或者過濾能力強，我梗係買啦。 係， 仲要話 同埋通氣啲啊嘛，同埋 會戴得舒服啲。 我哋好多時候咧，要買一個口罩嘅時候咧，即係淨係 check 咗嗰啲咧咩防毒夠唔夠啊？原来我是有机会播毒的嘛，冇呢个指数喺度噶嘛。 教授仲话，因为咧佢个口咧比较细啊，佢话由于咁样咧，嗰、那个喷射力仲更加劲。 因为佢集中啊嘛，点解、 啊、 我特别提到而家同航班有关咧？佢话喂，你平时喺条街度都仲有距离啊？佢话原来而家咧，大家抢住翻嚟咧，嗰张相咧就好多个人都戴咗呢只有个盾牌、哎、有个罩嘅嗰只气密式咧。即係嗰個危險度係特別高㗎、 啊。 如果咁嘅話咧，即係可能你唔覺意買咗，咁你真係要留心啦。如果你條街度行都好地地嘅，但如果你近距離接觸嘅話咧，我勸你都係唔好用住啦。 閂翻條門得唔得啊？叫佢。 我而家閂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区议会发出通告，表示副主席麦业成的家属确诊感染新型肺炎，麦业成作为紧密接触者，即时入住隔离营。元朗区议会决定未来一个星期的会议押后召开，已经通知元朗民政事务专员和要求秘书处为会议室消毒。元朗区议会在社交网站贴出通告，说麦业成的家属在3月17号外游回港之后，因为不舒服送院，其后确诊。确诊者抵港之后由机场前往医院，未有在社区停留。麦业成曾经同游欧洲，虽然比确诊者早7日返香港，但亦都列为紧密接触者。麦业成在过去7日曾经出席两个会议。政府早前公布，星期四凌晨起，所有外国抵港人士，不论是不是香港居民，都要接受14日强制检疫隔离或者是医学监察。内地抵港人士的强制检疫安排维持不变。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说，多个政府部门正是考虑先为高危人士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在机场即时取样本的风险相当大，又提到可以考虑安排需要检测的人士到特定地方睡一晚，朝早再安排提取深喉唾液样本。他又说，如果返港人士有初步的症状，来自确诊个案较多的城市，以及在香港的居住环境太小，都有可能被列作高危人士。他指出，现时每日可以检测大约1000个样本，相信可以增加检测多几百个。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2宗是输入个案，另外一宗是来自湖北武汉。武汉连续第二日只是录得一宗病例。另外昨日新增11宗死亡病例，全部来自湖北。全国累计超过8800多人确诊，3237人死亡，超过69000人康复出院。南韩过去一日新增93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8413宗。当地新增病例数字连续四日维持在双位数。新增个案超过一半来自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其中大邱一间疗养医院爆发集体感染，至少涉及35人。至于全国死亡病例就增至84宗。 南韩国会通过抗疫补充预算案，涉及117,000亿韩元，折合大约733亿港元。预算案将会为疫情重点地区大邱市同庆尚北道增拨超过10,000亿韩元应对疫情。另外，亦都会预留848亿韩元采购1亿个口罩，同埋储备口罩生产原材料，并为加班生产口罩的企业提供补贴。国务总理丁世军话：疫情之下，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国会将会争取迅速有效执行补充预算案，全力以赴战胜疫情，稳定民生，重振经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28点，升66点，总成交金额41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76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1.2升1.4，阿里巴巴179.2跌4蚊，中国平安75.95跌1.15，美团点评82.3升1.5，友邦保险68.2升3.5，建设银行6.32升1.2，信宇光学科技99.4跌5.5，工商银行5.21升8仙。汇丰控股46.15升1.2，中国移动50.65跌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5，日元107.27，瑞士法郎0.96，澳元0.601，加元1.42，新西兰元0.596，人民币7.012，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17,308点，升296点。港金现价报14,180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0.66美元，卖出1,53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噶。重复多次啊，就系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啦，管道里面有坏车，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元朗公路去翻上水，近住十八乡嘅慢线有路面障碍物啦，一带挤塞就系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啊，近住十八乡嘅慢线有路面障碍物，一带挤塞。较早前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喺豪景花园，就系屯门公路出翻九龙啊，近住深井嘅快线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喺豪景花园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喺油荔村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丰园对出。咁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荔枝角消防局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锦田公路来回方向啦，近住锦田诊所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方向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啦，同埋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噶。咁最后提提大家啦，而家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家人都会跟我说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由细到大听着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的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起努力吧。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Action！ 我我是真心的，切！我 卡！哇，好演员真的好难找的，都是等我王喜亲自落场啦。港台电视31的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今年还帮你找埋演员，不只有我，还有郭业君、唐浩然、曾志豪、彭晴、崔洁彤、斯芬和迪斯为你免费演出。详情上网页 rthk.hk/framinghk 睇下啦。 丰收在乎你，抗疫有我哋。 各位同学，我哋一齐嚟视像教学啦，唱儿歌。 Heaven showed the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老师啊，喺呢个时候仲要接触咁多个部位啊？ 所以老师改咗最尾嗰句，一齐唱啊！ 全身消毒。 老师啊，最尾嗰句咧，好似好高难度啊。 其实视像教学都好高难度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笑住嚟抗疫， 屋企都可以增值。 火势，唉，而家疫情嘅时候，我呢个拍档佢依然冇戒甩佢嗰个叫做揸住电话，系咁揿揿揿，哎呀，购物车，购物车，购物车，购物车，我呢几日都听到佢话，嗯，系屋企有人噶啦，放心啦，你摆喺门口，同埋有人签收啊，你放心啦。究竟佢呢一排啊，仲网购啲乜嘢？有啲咩咁吸引佢喺度大量首购？仲系唔放得手，揿住个机不停咁上网购物嘅咧？我哋有请好中意购物嘅购物组啊！ 系就系买，不过买啲实用嘅嘢，唔系买衫啦。 系咩？转咗行，转咗嗰个叫做嗰、那个叫 分类啊， 系啊，分类系啊。 买水机啊，即系咧屋企未有嗰、那个饮用水嘅，咁啱咧要到期啦，就要换嗰啲。 即系同你嘅人一样， 滤芯一样。跟住咧，琴日咧就系、是、送屋安装。今日咧就另外一個嘅機就係另一個單位啦，就會攞走部舊機嘅，咁所以就兩日都有咯。 哦， 邊有錢啦、啊？就嚟攞啲嘢去賣啦，買乜鬼嘢又得？疫情底下咧，真係好多人都怨聲載道啊！我諗其中一個咧，同聲一哭嘅係所有嘅媽媽爸爸界別嘅朋友，因為咧琴日咧，當阿林太就講咗呢個咧。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就讲到明啊，中小学、幼稚园本身未话4月20日有机会复课嘅，已经变为已经冇可能，变咗呢几个字啦。仲讲到啊，即系话就算系要复课咧，都可能系分阶段啦。开头咧可能会系高中嘅朋友，至于小学、幼稚园。 讲到明嚟紧一两个月咧都未必有机会见到啦，咁样数一数手指啊，三月十八号，即系如果两个月都见唔到嘅话咧，五月十八噶咯，即系嗰啲阿爸阿妈就即刻喊，我自己有一位朋友咧系即刻 message 咗俾我，系话点算啊？所有嘢已經失控啦，因為佢本身咧就係一個在職媽媽嚟嘅，咁因為有兩個小朋友，平時都有即係四大長老幫幫手啦，佢話已經搞唔掂啦，咁再加上咁啊全職媽媽變咗就 home office 啦，又要打工，又要照顧住屋企嗰啲小魔怪，佢話咧第一樣嘢唔單止吃力，第二樣嘢就係話。个人肥咗好多啊，点算啊？因为日日喺屋企咧，心情又唔好，同老公嗌拗叫又多咗。我谂呢啲咧 ，Poo 妈妈同埋 Poo 爸爸咧，应该都真系啊，大家都不停见到噶啦。而我今日咧，仲见到咧有一个专题嘅报道，见到呢一位嘅妈妈吓，我觉得喺一个疫情情况底下，更加需要俾多啲嘅关注佢哋啊吓。讲紧嘅咧呢一位嘅妈妈咧，佢有一位十五岁患有呢个严重智障兼系呢个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嘅，咁我谂其实本身要照顾呢位妹妹咧，应该已经唔简单噶啦。不过我觉得有一样嘢咧，真系要赞嘅，赞嘅系乜嘢咧？喺呢个妈妈咧接受记者访问嗰阵时咧，佢系冇抱怨任何嘢嘅，所有嘢譬如个记者朋友都会见到，咦妹妹真系非常之活跃咁样，佢都只系笑住咁讲，唉冇符啦，咁唯有之后就有得佢啦，又或者系唉都系咁噶啦，我尽咗力噶啦咁样。但见到喺记者眼中嘅呢一位嘅妈妈，真系一啲都唔简单。本来咧，妹妹咧就可以翻一啲嘅特殊教育啦，系咪？起码每日咧有几个钟头学习过一啲嘅群体生活。但系而家咧，又好难出到街啦。但系佢又过度活跃，有特别嘅 energy 噶嘛，能力比较多嘅。所以咧喺屋企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大叫啊、大跳啊，或者需要好多嘅关注啊。咁当然啦，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大家都会知道，哇，真系唔简单、啊。而家个讲到咧就系预告咗啊，全面复课无期啊。咁呢位嘅妈妈当然啊心情更加矛盾啦，系咪先？佢话有阵时咧真系好无奈地喺屋企咧嗌到啊喉咙都烂啊，但系个女女都未必会听佢讲嘢噶。想带女女出街，咁当然疫情又会担心啦。平时就系佢放电嘅好时间嚟噶嘛。再加上咧妹妹系有特殊嘅需要嘅时候咧，佢根本咧就唔中意戴口罩啊。所以得出嘅结论咧就系想带佢出去放下电。对于爸爸来讲妈妈来讲全家人来讲都是一啲都不简单的事情来的。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香港其实经常都忽略了一班的朋友就是这一班照顾者。可能他们的声音未必是最大可能他们的人数未必是最多。但有一件事我会说不能够否认是他们每一天都打紧仗。而呢一場仗係唔容易打，同埋冇得話贏，同埋打完嘅一日㗎。不過我哋香港對於照顧者咧，真係對佢哋嘅了解咧、認識咧，同埋幫助咧，真心唔夠大嘅。嗱，呢一年咧，即係發生咗咁多事嘅時候，我覺得咧都好似我哋打牌一樣，有時真係要洗牌再嚟過啦。洗牌再嚟過係咩意思啊？喂，如果有啲朋友我哋唔夠支持、唔夠尊重、唔夠關心佢嘅話咧，我哋不如喺呢一個時候好好對待佢哋啊！有咁多嘅資助嘅时候，我谂呢一班被照顾者系需要俾我哋大大力见得到啦。风头火势，哇！话呢个风云色变啦吓，唔单止今朝翻嚟咧，就话有呢个雷暴警告啦。而家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嘅12:15嘅，而天文台咧亦都喺10:45嘅时候宣布咗黄色暴雨警告生效，大家出街记住带遮啦。而家将时间交俾桂花田。 是啊，黄雨啊，啱啱发出咗呢个黄色暴雨警告，咁啊，市面上唔系路面上面嘅揸车朋友记得小心揸车，小心驾驶啊！真系咧，有啲人系咪真系咧唔理政府劝喻嘅？咁啊，喺台湾同埋喺大陆又有人咧因为隐瞒病情啊而累街坊啊，呢啲人咧真系唔拉佢坐监，唔重罚佢咧都唔得嘅。嗱喺青海，啱啱咧佢就审理咗一个男人。佢喺咧一月中啊，坐火车由武汉咧就翻去西宁呢个地方嘅。咁啊，隔几日咧，佢以为自己感冒啊，去睇医生啦。咁啊，有病去睇医生啊，真系做得好嘅，啱嘅。啊，点知医生问佢几时翻嚟呢度西宁噶？明明佢就翻咗几日，佢竟然话佢自己翻咗40几日。 佢仲呀吓冇主动自我家居隔离，又周围去探亲朋戚友。结果当佢确诊之后咧，职员再翻查资料，发现佢虚报讲大话，仲连累埋三个医护人员确诊，仲有900多人要因为佢而要隔离。结果呢、這个自私精嘅行为咧，构成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监1年噶，挨底罚。咁啊，另外咧喺啊台南咧，亦都有个男人咧要家居检疫啊。咁啊，佢喺家居检疫嘅时候啦，唔够14日咧，啊佢擅自出外，结果被警员拉佢，直接送去检疫中心。因为佢啊犯咗规，再加等，即系而家咧喺度等紧上庭去判罚佢。啊，台湾讲咗啦，如果最高刑罚咧可以判20多万港币啊吓，同埋要判监噶。其实咧，啲人想点嘅咧？人人都紧守岗位，做足准备去防疫保护自己。呢啲咧要自我隔离嘅人咧，就话知你啦。嗱，喺风头火势咧，其实我都唔止讲咗一次啲行为噶啦。所以即系一定嘅咧，讲完又讲，讲完又讲，就话俾大家听，喂，你呢啲自私行为真系好离谱嘅。因为今日仍然有一啲自私精嘅行为咧，嗰啲人咧通街走啦。而家大把人口停手停嘅，有得翻工其实已经好好彩噶啦。但系因为你隐瞒，累人哋咧要隔离冇得翻工咧，仲累埋人哋屋企人啊！可唔可以咧加强咧管制嗰啲叫做可以隔离嘅人咧？好，即系加强管制啦，通报俾一嘅隔离人士嘅大厦知，即系佢都有屋企噶，话翻俾嗰个大厦知，告贴即系告贴士咧就话俾听啦，就嗰边个单位系有人要隔离嘅，如果街坊见到嗰个人咧就出嚟嘅，可以举报佢，齐心合力啊，先至可以控制到病情噶嘛。你要明知故犯，真系要严惩嘅。嗱喺台湾啊，佢哋咧教育部已经咧出咗一个新嘅指引啦，就系话系咩咧？禁止全个台湾高中以下嘅老师同埋学生出境，直至到上课日结束为止啊！除非要参加国际赛啦，但系咧都要通知教育局你要出门啦。嗱，相关人员就话啦，现阶段咧出境咧系属于不必要嘅外游，会列入咧明知故犯条例啊，去咁样去处理嘅。一经定罪咧，可以判监啦，同埋罚款嘅。都系嗰句啦，有关部门真系要积极咁去拉人，同埋加重判刑咯，先至可以阻吓到啊嗰啲自私精行为。希望我哋政府都可以咧监管得力，希望可以阻阻嗰啲叫要自我隔离嘅人士，叫佢哋唔好周围走啊！ 心里越在越重，却不珍惜这一次重逢。我的思想像完全失控，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而用情的心我天昏地暗。逃避你爱是遥又远得很，而我始终不敢靠近，还是不相信能和你合衬。 十年前呢首歌，早早揾到资料。 大家都系原来廿年啦，系 啊，容祖儿嘅《逃避你》。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细 眼仔，我想叫你瘦恩茄，你介唔介意啊？ 介意，我都叫咗你肥妹仔同埋细眼仔啦。 我都几中意细眼仔呢个名啊，起码你哋啲眼冇我咁细啊，我觉得好犀利啊。 系啊，我哋今日呢个课室个名叫做咩话？ 地理 不停 学，增值。增值 好 快乐， 你哋两个成日都讲唔到个名，讲得好似我讲到咁， 我 都讲唔到。 好啊， 罚抄十次。 好啊，今日咧，我哋会上边一个科目嘅堂啊？ 我知道，我知道，今日我哋要上地理堂。 好啊，上地理堂。 点解要上地理堂嘅？因为咧近排咧睇新闻咧，好多个国家嗰啲名字走晒出嚟。 系啊，因为咧佢哋全部咧都上晒新闻啦，佢哋全部都有确诊肺炎啊。 系啊，我考你哋啊，我考你哋啊， 考 咩 啊？ 你知唔知啊？而家有个地方咧，就系格拉底啊，格拉底都唔俾我哋去啦。 笑死人啦，笑死人啦！我以为你已经系四十几岁先至会讲呢啲笑话，因为四十几岁嗰啲人读书先至会讲加拿大 Canada 系格拉底啊嘛。 系噶，但呢个咧系我爸爸妈妈咧细个嘅时候咧教我哋咧，呢个系最早咧我哋学识呢个啲国家名噶。格拉底喺边度啊？格拉底系 加 拿大，因为点解个音好似啊嘛？你都话啦 ，Canada Canada 格拉底格拉，后来我。 其实真唔系好似啫，而家讲翻我觉得系咪？系啦，但系嗰阵时觉得好似，同埋会攞嚟笑嘅。 系 啊 系 啊 系 啊！ 我想话咧，我想分享啊，我搵到啲资料啊。 好啊好啊好啊！ 因为咧，其实咧系我哋如果睇报纸咧， 你终于又翻学啦，肥妹仔。 啊，都 我哋以前知你中意逃学嘅噃。 唔系啊，肥妹仔个妈妈就逃学，肥妹佢肥妹仔佢吸收咗经验啊。 肥妈， 世事多变，起可起可。 哦咧，我都几中意。 你讲啦，你唔够时间噶啦，唔系。 我都几中意 四个字。你中意四个字嗰啲咩四字成语啊？系咪啊？ 四个字嗰啲地方名啊！我今日揾嚟啊，阿塞拜疆有冇听过啊？ 有。 阿塞拜疆有系边噶？ 口音嘅肥妹仔，唔好咁啦。你做乜嘢口音？ 同埋肥妹仔，我想问下咧，阿塞拜疆喺边？我真系唔知啊。 我 知阿鲁阿陀喺边咋？ 阿塞拜疆佢咧系西亚外。高加索东部，佢系连接东欧同埋西亚嘅十字路口嚟，好劲噶佢。 哦，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即系 救我姜，我阿塞拜疆要咁 样 讲啊。 系啊系啊，佢阿塞拜疆咧，佢好犀利嘅，佢咧呢个名咧系嚟自啊古。来自古波斯嚟嘅。 你今次做紧嗰啲百无禁忌个 part 系咩？ 系啦，你变咗 咁 嘅。 咁样嗱，我教大家去讲佢个阿塞拜疆嗰个英文好唔好啊？ 咁犀利 啊！ 你妹仔啲英文好叻喎。 系啊 ，Judge Bob Ginger。 系啊，可能完全唔关事嘅咧， 咁 样。 咁样啊？ 佢叫阿塞拜疆啫，系啦。 你讲紧日文啊？ 嗱，突然间害我变咗嗰个。 你今次神哥嗰个小白哥哥讲日文嗰啲咁样嘅。 啊，佢叫做阿塞拜疆啊， 系 阿塞拜疆。 系 啊，系 我一張就叫你揾啲咁深噶啦， 妹仔，你唔怪之嗰陣時你逃學啦。 阿 Sunny 啊，佢係咁講噶， 我哋一齊跟阿妹仔同學 商啊。 阿 Sunny 係啊 ，Sunny 係啊，呢個就 阿菜 拜 姜啊， 係 啊， 我都係講翻阿菜拜姜啦。我都想教大家你另外一個地方嘅名啊。以前咧，我真係好少聽佢嘅，我就知佢有試過打仗啦，好多油嗰啲啦。但係佢而家咧上咗榜啊，算咗上咗呢個 橄欖油啊， 唔係佢上咗疫情確診榜嘅第三位啊，伊朗啊， 伊朗 係啊，我以前咧都冇少聽呢個國家名啦，聽咗之後咧亦都唔知佢英文點讀啊，你哋知唔知點讀啊？ 我唔識啊， 你又知唔知啊？啊，佢叫收銀嘅係 咪？誒 ，clove 啊？ 点解咧？ 衣服个衣系咪咁样？哦，唔系，我知啦。 Anti long， 伊朗 叫阿朗， 唔系啊？我哋咧好似读个 I 字咁嘅 ，Iran， 系你求其咁捋嘅话，你实啱啦。 Iran 咪即系话高 rank 干啊嘛，或 one rank one 嗰个 咁啊。如果要学呢个字点讲嗰阵时咧，好似 I 啦 ，I 字啦，跟住 Iran 咁就啱噶啦。 好啦，咁我考你啊，你知唔知咧？而家有个地方。方咧，佢哋嗰個好多疫情都有份噶。嗰個地方個名咧叫做伊索匹亞， 我唔知喺邊啊，中文我都唔知。 係啊，係砌筆數㗎。 你頭先係講中文定英文啊？ 中文嚟嘅伊索匹亞，你知唔知其實即係咩地方？ 唔知啊，邊度啊？ 非洲㗎。 哦，非洲。 成日都出名，好出名嘅。 哦，嗰個叫做孟加拉。 非洲啊， 系啊， 孟加拉系罗伯仔隔篱噶， 我跟住罗伯仔啊， 系啊，佢成日跟阿罗伯仔一齐唔翻学啊。 伊索匹亞咧，其实即系埃塞俄比亚，只不过咧佢台湾咧就会将佢变成咧伊索匹亞，所以各位同学仔咧，如果你有啲台湾嘅朋友咧，你同佢讲嘢嘅时候咧，你讲埃塞俄比亚咧，佢唔知你讲乜嘢噶，佢都系要讲伊索匹亞先至得噶。 好开心啊！我哋今日咧又学咗一啲新嘅地理常识啦，听日我哋又要。上咩堂呢？ 听日我哋上酒堂啊！ 唔好唔好啊！ 港铁会先出呢一笔嘅费用，系唔系收回要经合约处理？至于用乜嘢方法收回，而家系言之尚早。民主党邝俊宇问到，政府会唔会为项目封顶？陈凡回应话，现时疫情严峻，工人复工有好大挑战，未来嘅情况不能预期。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57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50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08点，升20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2.6升2.8，阿里巴巴180.1跌3.1，建设银行6.32升1.2，中国平安76.15跌9.5，美团点评82.35升2毫，友邦保险67.95升1毫，信宇光学科技99.95跌4.95，工商银行5.24升1.1，汇丰控股46.35升1.4，中国移动51.15跌5.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4，英镑9.414，瑞士法郎8.093，澳元4.667，加元5.476，新西兰元4.627，欧元8.5522。每百日元对港元7.2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35。日经平均指数报17308点，升296点。港金现价报14180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9.5美元，卖出153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洗衣街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伊利沙伯中学啦，亦都影响到旺角道右转翻去洗衣街挤塞，车龙排到去上海街。就是洗衣街去油麻地方向啦，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伊利沙伯中学对出，亦都影响到旺角道右转翻去洗衣街挤塞，车龙排到去上海街。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因为有路面急修啦，而家封咗慢线噶，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有路面急修啦，封咗慢线嘅，一带挤塞。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就慢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天雨路滑，小心驾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我哋要关心长者，但系佢哋患上情绪病，有啲咩明显病征呢？不如我哋问一下注册社工林金燕啦。 平时可能佢都唔容易发脾气，突然之间呢啲芝麻绿豆嘅嘢就会发脾气啦，甚至乎会无端端喺度喊啦咁样。咁同佢以往嗰个性格啊系唔相同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系咁噶啦，只只都升，系你买嗰只唔升，人生就系咁噶啦。 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道你瞓咗身啊嘛。 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报个天气先咧， 首先新闻翻嚟之后咧，廿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91%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12:03啊。 我见到咧喺网上面咧有啲嘅朋友咧，佢哋摆咗而家出面天气嗰张相出嚟， 系， 即系灰灰到灰灰的天到，好似 黄爆啊， 系啊，即系究竟啊个天气如何啊？记住啊，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嘅雨势会颇大添，所以大家留意住啊，亦都要留意住咧，就今日咧我哋十一点半之后咧，星期三有我。我们的啦，今日个题咧就 系 我们的轰动娱乐新闻。 系 这些年来，即系大家都真系经历唔少，睇唔少啦，系咪？ 冇错， 有边啲你个记忆系好深嘅？同埋我会话咧，有阵时咧都系陪住你成长之余，以前一样嘅事情发生，同而家一样嘅事情发生，大家个对待会有啲唔同嘅。我哋一阵可以倾下。 系啊，咁大家咁中意用娱乐版嚟送饭嘅朋友咧，应该甚至乎有啲人会用娱乐嘅事件咧作为自己嘅编年史咧。咧，我哋相识嗰年咧，咪就阿四哥点点点啊！ 系啦， 应该都会有好多朋友咧，应该都爆晒棚啦。 系啊，所以一阵间咧，大家可以留个言俾我哋，我哋十一点半之后倾一倾啊吓。好，而家要讲呢一样嘢先。 你未读到嘟嘟嘟嘟， 唔使读啊。正所谓有危就有机啊嘛。 好啊。 两位拍档，而家疫情底下，有冇谂过搞啲生意啊啦？ 哦，疫情底下有好啊， 有口罩生意 啊， 口罩生意，即系你咁讲啫，即系你有冇即系想去实行？如果 有 机会俾你嘅话， 我想用第二个生意啫， 咩？ 嗰啲叫做抗疫期招生意，又或者而家就私人飞机包翻香港生意，系啦， 即系你想咁做， 有啊，而家都兴紧啦，已经 有即系私人飞机，但系都唔未到兴啊，即系。 我 谂 都 系， 我喺我嗰个圈子好兴啊！ sorry， 我个圈子好流行， 俾 佢 赢 咗 啊！ 我竟然喺呢个晒命嘅位度俾佢赢咗一下添， 系咯。 嗱，但系又对于好多香港嘅朋友嚟讲，都会话咧，做生意唔系唔想做，啲铺租咁贵，点做啊？但如果而家我同你讲，有一个铺位喺香港，近西湾河地铁站，大街嚟嘅。人流都广嘅，一蚊一个月租， 我一蚊一个月租， 你有冇？你会唔会心动？ 梗系租 啦，租啦，都唔理佢三四廿一啦，系咪先？ 都好啊， 唔系啊，唔好话出嚟瞓觉，出嚟拖俾其他人做都好啊。 系咯，你又瞓觉都抵啦。 你听嚟，你哋几无良啊！你哋谂嘅嘢都唔系谂啊，为下公益啊，各样嘢。阿天星一讲话，就租咩？阿豪仔就话 攞嚟瞓觉， 攞嚟瞓觉自住， 拖俾人哋住都好啊。 如果一个咁低嘅薪金，即系个租金啊，你系咪可以谂下点样可以再发扬光大，帮到其他人咧？系咪？ 几大个铺位？ 四百几五百尺， 四百几五百尺 啦，唔细噶。 隔离中心啦，而家就近隔离啦。你咁多人，我屋企家居隔离。 嗱，即系咁样。 嗱，四百五十尺啊，里面有洗手间，仲有个阁楼添。 O K 啦，四百五十尺，我哋用翻而家大家住深水埗啲劏房标准咧，你唔知都九十尺都一间房嘅啫。 劏四间噶啦， 咁我咪话正当咯，唔好理佢三七廿一啦， 我哋严格麦田呢啲新型入住嘅话，都可以变五间， 系咪啊？ 赚翻多啲位出嚟。喂，即系我买呢个街头流动隔离中心。 O K， 阿豪仔就有呢个谂法，你有埋地方，仲要讲埋水电煤嗰啲， 包 晒全部唔使你， 我唔使俾添啊，咁正 系啦， 系啦， 咪先睇佢个点解会突然间有只咁大嘅蛤乸飞出嚟先？ 唔好理啦，片案一定系唔好问噶。 诶，嗱，你觉得系片案嚟嘅？ 唔好问啊，系啊。 喂呀，唔得噶，我呢啲精明先啦，我点知你有冇附带条件要 我？冇，我讲埋俾你，要你咩啊？喂，你讲清楚喎，要你咩？系啦，你觉得你值啲咩附带条件啊？ 咪要你帮佢影张相 sell 啊嘛？ 系啦，冇佢讲到明，冇魔鬼细节， 冇魔鬼细节， 系啦， 不过系有阳谋啫，摆到明作你嘅。 不过讲到明嘅，三个月， 我 OK 啊，三个月咪啱咯。 三个 月先啦，我咁样讲， 三 个 月 先 噶啦，已经 OK 啦呢个。 系啊，可能应该要揾阿玲嘅窿去开一个。 唔系啦，如果嗱你唔要抗疫嘅，其实如果市道平时畅旺正常翻嘅时候咧，呢个咪就系一房难求嘅爆中心咯。系咪先？一房难求， 又真系地铺嚟噶，大佬。 地铺要密封 啊！系 啊，真系。 我叫你做咩啫？一打地铺，咁我点叫人哋做隔离中心瞓喺里面啦？系咪？ 同埋而家唔得噶，真就 要攞牌噶嘛？你讲嗰啲嘢， 冇牌啊！ 两公婆都要攞牌啊！ 唔系啊，佢讲紧做酒店啊嘛，酒店咪要牌照咯。 我篮球爆中心啫嘛，你入去打个圈，我唔理你做咩噶。 佢又唔系长瞓，系咪先？就佢可能两个钟啫。但系而家政府呼吁啊，喺屋企都要隔离啊嘛，大家讲嘢都要六格街砖啊嘛。咁你点可以做呢啲？ 你有冇听到政府呼吁咧？就话唔好屋企人都要唔好咁紧密接触啊嘛。 系啊，用中 公筷。我都唔系屋企人嚟嘅，我真人嚟噶嘛。不过我唔识佢噶，佢又唔系我健身教。 嗱我哋就可以咁諗啦。嗱但係今次呢一單呢係堅㗎喎。因为真係呢有一位嘅商人呢佢就即係首先佢第一樣佢講千祈唔好叫我做良心商人。 Okay, okay. 我只不过係一个商人嚟嘅啫。佢話我都会諗自己嘅。但佢就話呢而家真係睇到呢周街嗰啲吉鋪率啊空置率咁高嘅时候呢佢自己呢就有一间嘅鋪頭呢就係呢个筲箕灣道近住呢一个就係西灣河地铁站。我又见到相我諗我大概知边个位置。真係大街嚟嘅，人流廣，唔係嗰啲暗角位啊！佢已經都講到明，冇魔鬼細節，佢就願意咧喺嚟緊呢三個月用一蚊呢一個價錢，呢、這個超值租金啊，租俾人，但係講到明要做一啲係益 街坊的生意。 益街坊。 是啦，咁佢就话咩为之益街坊的生意呢？可能系一啲嘅社福机构啦，你哋可以尝试去租啦。哦、又或者如果你谂住系平价去买一啲嘅防疫用品嘅私人公司， 啊、 即系如果你系私人公司，咁你掉个 proposal 俾我，即系你系谂住卖啲乜嘢嘅，真系益到街坊嘅话，不过还掂，我个铺吉咗喺度啫嘛。佢希望咧有冇机会咧，我做第一个先啦。咁之後咧，有人都跟住佢做，喺個橫店十而家即係十八區啊，區區都咁多吉布，大家都擺喺度嘅啫嘛，點解唔益下街坊啊？咁樣 可以啊，咪做嗰啲集散場啊，賣口罩啊，酒精搓手液啊，囤貨啊，我覺得最好就係呢啲㗎啦。 問題係我突然間點會冇，即係有啲咁嘅貨擺咗喺度，咁樣可以。 咁你嗱你冇啫，咁如果人哋真係有諗頭嘅，佢又苦無地方嘅，咁呢個時候都唔錯 㗎。係啊，即係譬如我自己即刻諗過，我成日都會想咧，即係如果有一個地方可以俾我开班教学，哇！我咁知识广博，系咪先？ 系咯，系咯。 但系一谂到个租金咧、啊，其实大部分嘅生意你都唔使谂噶啦嘛。 喂，而家呢个时势，如果你有个咁嘅地铺咧，真系一定系同抗疫有关啦、 啊。系啊， 你全部咪嗰啲咩抗疫神餐啊、抗疫奇餐啊，喺晒里边都穿晒嚟，我觉得都 OK 喎。 而家系唔可以即系聚集人流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即系有咁大地方可以做啲咩？譬如你话我想去，即系佢话要做。福人群噶嘛， 益街坊， 即系益街坊噶嘛，咁都真系纯粹去卖嘢啫，只系可以突然间好有啲货品可以卖到益，即系仲要平嘅。 所以呢个咪要考下你真系有冇生意嘅头脑咯。好， 我觉得可以卖翻嗰啲复古嗰啲电视纪录片。即係而家你冇波睇啦，咩都冇嘅。我哋會唔會可以喺嗰度當係社區廣播啊嘛？社區播放睇翻嗰啲舊嘅籃球賽事，帶你睇翻1990年夢幻92年夢幻 九次亞視 球比賽係啦。街頭旁述， 我如果咁樣咧，我會寧願咧即係幫下真係咧個好多細蚊仔啦， 係 即係好多家長都 補習補習，暫托係暫托 暫托，但係不過仲要講緊咧係。间隔咗好密嘅，即系讲紧咧就唔可以聚集啊嘛。咁可能系两个一间房，两个一间房，咁可能都开到成十间房啦。咁啊，两个去教学咯，咁样。 嗱，佢哋 即系希望可以帮到 佢都有谂到一啲噶，即系佢话咧嗱，今次当然啦，自己希望首选咧就有啲嘅社福机构可以帮到佢啦。另外一啲如果私人公司嘅话咧，你廉价卖口罩嗱，佢讲到明平嘅嘢，健康食品啊，或者一啲中西医系如果做一啲义诊工作嘅话咧，佢话呢啲咧就喺佢嘅首选，即系可以1蚊租间铺俾你，但佢就话头先我咪话佢唔当自己系嗰啲乜嘢咧良心嘅，佢话讲到明，我都系一个商人嚟嘅，三个月嘅，即系而家佢又冇话抽佣，真系1蚊嘅，冇魔鬼细节噶， 三个月嘅 系啦，讲紧嗰啲咧管理费、地租差饷、电费、第三者保险同埋其他嘅杂项咧，佢全部话我包，我孭上身，但系就话三个月先，佢话讲真，如果真系三个月之后啊，哇，啲股市去到40000点咯，哇，又唔知道啲咩辣椒出咗咯，佢话我有得做生意嘅话咧，我唔会再选择咁做。 嗰都正常嘅， 咁都合理啊，系咪？ 嗱，呢个时候我哋要问佢咯，系咪只要咧我话我嗰样嘢咧同抗疫有关咧，佢就会受嘅？即系譬如咧，你明明买鱼蛋嘅，照计应该唔啱。 加个抗疫鱼蛋， 你嚟个喂，我加可能加嗰啲咩大蒜啊，再加洋葱啊，同埋或者我哋再嚟呢个板蓝根鱼蛋嘅，咁会唔会可能就可以开到铺咧？ 嗱。睇下你係咪真係呃得到人咯？因為佢話咧，即係佢貼咗呢個街招啊，或者網上宣傳有一個咁樣嘅計劃之後咧，已經有超過咧100位嘅朋友咧就打電話去查詢啦。咁、 啊、 我估咧，即係應該可能除非佢覺得哇板藍根魚蛋真係好有聲 量，好有市場啦。 如果唔係嘅話咧，應該就會輸啦。 係咯，或者 即係都多人爭呢個鋪㗎。 白蘿蔔咧，呢啲都 OK 啦，真係。 係啊 ，OK。但係希望佢可以真係成功，可以即係幫到人，又可以散到一啲。 我希望真係有啲人可以做到啲益街坊嘅嘢，同埋可以帶。起啊！即系你见到咧，而家周街嗰啲吉铺真系好多噶嘛。咁如果大家都系横掂，成日都话啦，要做第一步系好难嘅。有啲铺头吉咗喺度，喂，不如即系当益下人，益下街坊，大家共同抗疫都可以谂下。 宁愿多走几倍的路程，护送你直至安定。宁愿担起可笑的罪名，仍不敢作声。宁愿烧光仅有的热情，亦要照亮你生命。像火孤单守护星，谁待你好？即使多 好，待你这么好，差一点演变成乞讨。谁待你好，怎么偏偏得你不知道，连半句谢谢也得不到。宁愿牺牲宝贵的自由，亦永远为你守候。莫非真的只要可聚头，从不必占有。怕你会说我最好都不过如此，随便谁也可以，仿佛这人一向无名字。谁待你好，即使多辛酸也自豪。待你这么好，变成乞讨。谁待你好，怎么偏偏得你不知道，连半句谢谢也得不到。何以我未及那些别人好，宁愿牺牲恋爱的自由，亦永远为你守候。如此的自由，苦恋的演奏，明知怎么奋斗，缘分也不够。 古巨基好人， 哎呀，唔好赞我先得噶，我唔喺度，你又播啲歌嚟赞我。 你唔喺度咩？ 系啊，我唔喺直播室，你攞啲歌嚟赞我。 精神长存啦， 好啊。嗱，头先咧，早早咧讲咗啦，即系有一间有个商人，咁啊，今蚊价钱咧就希望咧就可以，哎呀，我而家共度时间不过三个月，咁啊， 大家都减多啲租啦，唔系真系生存唔到嘅阴公啊。 系啦，咁但系你谂下，有冇谂过啊？而家即系譬如当下，即系嚟紧咧，就好快可以咧，市面即系个疫情可以控制到。 好，一于咁啊。 系啦，我哋要。 发梦都要 谂 下 嘅，系啦，咁都要系啊！我要经济复苏嘅，咁有 同阿钱谂住听日就已经变瘦一样， 系啦， 系啊， 好快嘅啫。 我哋要向好嗰边谂，好快嘅，好快嘅，系 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啲翻学， 若生都快啲变首席生。 好啊， 雪哥，米 雪姐姐走咗出嚟啊！ 好啊， 有啲咩政策可以咧？即系大家又谂下点样可以咧，令到嘅经济可以刺激翻。 哦。 系啦， 我突然之间 谂住我哋抛个经济政策出嚟， 唔系即系话你会点 样？你系特朗普派嚟定系即系习近平咧？ 正音啊，佢系另外一个国家嘅元首嚟噶。 嗱，即系咧，作为政府官员咧，佢哋都要做一啲嘢嘅，系咪先啊？即系咁，你嘅即系带领住嘅整个社会噶嘛，系咪先啊？咁所以咧都要做一啲嘢咧，就要去叫大家去做嘅。 系 咁，你觉得系点可以？ 即系以身作则。 啊，以身作则。 哦，你呢单新闻两日前，你 hold 住而家先讲啊？ 咁冇讲就 估到你， 咁冇讲就系得噶啦。 梗系啦，梗系好啦，梗 系 好啦， 系咪先？ 系咯， 系边个国家嘅政府啊？我想问。 咁梗系我哋大陆啦，我哋祖国啦，系咪先啊？ 又唔系衰嘅，其实你认真咧，又唔系要耻笑佢嘅。 因为咧，即系佢哋开始话有啲省市咧，就开始个确诊个案系好似比较好啦，即系冇咁多啦，同埋可以话喂，唔可以再系咁咯，我哋要真系啊，振兴我哋嘅社区。 我唔知你讲。但我爆少少料先啊！ 我 朋友咧又喺內地咧唔同嘅地方咧都有生意嘅， 咁 即係而家就話復工嘅，咁佢話除咗復乜鬼嘢工啊假嘅咁樣， 即係佢話咧， 即係例如唔同嘅省市嗰度啦，有多過一個省市都係咁嘅。佢話你當我嗰個省市咧有100位員工嘅話咧，話復工，其實首先根本就唔係全面復工，大約咧就可能只係得一半嘅員工翻，但一半嘅員工你當有100人嘅話咧有50個啦，但嗰50個裡面咧係包咗保安啊，即係有啲。 其實 即 係 嗰啲唔係生產嘅， 佢都係員工嘅一部分， 哦、但 係 唔係生產。 因為如果你真係計生產嘅員工嘅話咧、哦，可能只係得。廿幾三十個，佢話根本而家嗰啲單都冇做到三分一咁樣，咁咪話所以話全面復工嗰個咧，即係佢話我係有保留啦，因為我起碼我見我同埋我側邊嗰啲工廠都唔係咁咯。 唔係，我哋都有六職安劇嘅，咁啊即係成日話長假期之後咧，前後咧我哋都要檢測下所有嘢啊，係咪得啊咁樣？可能佢就係揾嗰啲員工嚟 check 下嗰啲， 好快㗎啦，好快㗎啦， 階段復工。 係啦。咁 嗱， 我俾 個貼士你，我哋以前有啲官員咧喺沙士。之后啊，或者咧喺禽流感之后咧，佢哋都会做啲嘢嘅。例如禽流感之后咧，嗰阵时我哋嘅卫生署啊冯太咧，陈冯富真咧就即刻冲出嚟， 系陈太啊，系啊， 佢讲咗全名啱嘅 ，O K。 出去食鸡， 系， 咁佢就带头食鸡咧，就令到你觉得 佢唔系去食野味啊嘛， 唔系，冷静啲，冷静啲。 对唔住，我谂内地嘅时候，好多时都会即系多啲嘅想象力喺入边。 咁头先要振兴经济啊嘛， 佢讲， 佢派钱俾人啊。 又唔係派錢喎，咁多億人派錢。 你用頭先個方向嗱，佢要你食雞，佢就自己食雞， 係啦， 係咪先？冇嘢噶，冇嘢噶， 佢出去買嘢咯。 嗱 ，OK， 係啦，嗱，即係呢樣嘢咧，佢咧就話啦，佢話江蘇，咁咧佢就話咧， 佢猛咁出去買江蘇餅， 唔係啊，喺江蘇咧佢就話啦，唉，唔得啦，我哋要振興我哋嘅消費啊，咁啊，跟住咧佢哋即係嗰啲指揮部嘅工作，疫情指揮部就話，不如咁咧。我哋各级嘅官员 系 过嚟 啊！ 你啊，阿豪党员 系 啦，系啦，你系阿组 长 啊， 组长啦， 系咯。 好，个个嚟晒，咁又唔少人噶嘛，系咪先？ 系咯。 好啦，嗱，而家规定 哦， 你哋而家要刺激消费，自己走出去，一定要帮衬嗰啲食肆啊、商铺啊，出去消费。 哎呦，有冇话我要消费几多钱？ 有最低消费，最低消费， 最低消费。 有 minimum charge， 系， 哎呀， 唔多嘅， 系 $100啫， 系出去消费$100， 即系最少啫，可以多啲噶嘛。 咁佢有冇话要即系去帮衬几多间噶？佢间间都消费$100嘅话，咁啊唔细噶啦。 你知道我即刻谂到最大的困难系咩咧？ 咩咧？ 即系啲干部啊，嗰啲全部领咗呢一个命令之后咧，佢就话：阿领导啊，即系唔系唔想去消费。但係平時我哋好少攞錢出去消費， 係啦，因為慣咗動作咧，就係 claim 翻錢，同埋慣咗呢翻張單翻去 claim 噶嘛。 知道啦，我上次又阿老李請我食飯嘅，我都唔使俾錢嘅，你叫我點消費先得嘅啫？嗱，你諗下，如果咧 咁咪好咯，連平時唔消費嘅人都消費，咁啊證明個市一定好啦。 嗱，你係嗰個老闆，你收唔收佢錢啊？ 收， 你認得佢噶嘛？嗱，因為係佢嚟噶嘛。 如果係阿組長，係阿科長個老闆叫佢嚟使錢，如果我唔收佢錢。钱嘅话，我咪得罪咗呢啲科长、组长嘅老板咯，讲佢收咯， 折 都唔俾啊！ 应该想象会有第二种情况啦。 啊， 田老板啊，我嚟消费，俾碟扬州炒饭我，嗱$100啊！ 好，附带三只鲍鱼， 唔使附带三只鲍鱼。张单可唔可以写大少少啊？ 唔系点写，你都起码要写到$100噶，但佢冇得翻， 最少$100啊嘛， 冇得 claim 啊， 你要交正职啊嘛，你明明要比拼。嗱，我唔想俾阿祖你知嗰个组长好乞人憎嘅。 我唔认同，我觉得佢 又 好奉公守法嘅。 写咗$1,000，我$10,000，我写$10,000出嚟， 咁我带你$100， 唔系咪先？先 俾啊！ 你分分钟你翻嚟咧，俾啊，即系佢个主管喺度话，做咩你个人工得嗰几百蚊啲，又要$10,000消费啊？ 系你懂的啦，系咪？ 我唔明，而家就要你解说，仲有10秒俾你讲。 我哋啲人心所向啊， 系 啊，老细自己攞咗$10,000货出嚟， 我啲积蓄嚟噶，系啊，老细。 都系咪即要刺激翻个城市嘅经济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本港应该拒绝所有非香港居民入境，而现时有超过40个国家同地区已经落实拒绝非居民入境嘅措施。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未来两星期是非常时期，他预计大批香港留学生会在短时间内返港，提议由机场派专车接送抵港人士到酒店等的地方安排他们检查并检疫14日，如果酒店房间不足可以安排相关人士逗留1至2日再给他们家居隔离。 何柏良又建议香港人一定要合力截断社区传播链，包括禁止冇戴口罩的人士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升降机等。至于上班人士要戴口罩、探热、清洁双手，同埋唔好参加餐饮聚会。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现时所有外国同内地抵港人士需要接受检疫嘅措施合适，相信会减低来港人士嘅诱因。许树昌喺一个电台节目话：，如果本港出现多宗社区大爆发，并揾唔到感染源头，证明围堵政策已经冇用，就需要暂停所有航空交通一段时间。他相信短期内会有大批的留学生回港，所以建议要观察大约三个星期。他又表示，政府可以考虑租用酒店作为检疫中心，又建议返港学生在屋企留在房间自我隔离。中国外交部凌晨宣布，要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年底前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十日内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国和港澳继续从事记者工作。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认为，此举不单止触犯基本法第27条列明的新闻自由，亦都对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有沉重影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话：，基本法列明香港出入境事宜可以由特区政府自行筹措，因此中央政府今次的做法，如同是宣布一国两制已死。民主党陶谨申话：，香港是国际政经界人士依赖的资讯来源，中央的做法是要将香港揽炒，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希望特区政府极力向中央反映有关的影响。警方展开电子定额罚款通知书先导计划，交通督导员以专用手机和便携式打印机协助抄牌，其中深水埗警区至今发出过千张电子告票。深水埗警区交通组警长翁仲培话：，暂时运作畅顺，但适应新科技遇到困难，例如便携式打印机待命时间短，有同事预备打印告票的时候已经自动关机。有交通督导员认为，街名、日期同时间等的资料的准确度比以往手写抄牌的时候提升。他又说，专用手机容许拍摄五张相是有图有真相，避免同司机出现不必要的争拗。但很多的车辆行车正常，未有二维码，仍然需要手动输入车牌号码，因此抄牌所需的时间和以往差不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40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58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4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4点，升2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2蚊，升2.2；阿里巴巴180.7，跌2.5；建设银行6.33，升1.3；中国平安76蚊，跌1.1；美团点评82.95，升8毫；友邦保险67.6，跌2.5；信宇光学科技100.4，跌4.5；工商银行5.23，升1毫；汇丰控股46.3，升1.3；中国移动51蚊，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4，日元107.15，瑞士法郎0.959，澳元0.601，加元1.418，新西兰元0.596，人民币7.011，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102。

活人，我们的 梦想。 今日我们呢个题目咧就系我们的轰动娱乐新闻啊，真系有唔少噶。当我哋做呢个资料搜集，尤其是阿宇咧帮我哋嘅 P， 我哋 PA 同事啦，揾咗好多资料嘅时候咧，有时都会谂翻，哇系呢单嗰阵时咧，真系咧话城市追击啊，同埋今日睇真啲啊，分咗咧367集咧，日日陪住你食饭咁样噶。 系咁啊，喺阿豪仔你啊心目中咧里面咧嗰、那个咧诶嘅轰动消息系咪都系你嘅 friend 啊？ 哦，哎呀，又俾你讲啱咗先真 系。哎呀，对于我嚟讲都，我觉得系噶。 系啊，即系如果你讲到话呢一个所谓嘅轰动消息咧，对我嚟讲，我第一时间就梗系谂起咧，就系谢霆锋同埋王菲。 嗯。 当年呢一个风飞恋嘅时候咧， 嗰、那个世纪一拖，你系咪会记得嗰张相啊？ 系啊系啊。 我直情放大佢贴喺个床度咧，攞飞镖掟佢嗰阵时，嗰阵时 你掟边个先？ 系啊。 梗系掟我 friend 啦。 系啦。 我唔原谅佢啊。 佢攞咗你个女神。 后来我个人睇开咗，宽宏大量咗， 系 啦，佢好似都系啱啲，俾佢啦咁样。 喂，但嗰个世纪一拖咧，嗰张相咧，即系永远都记得噶、哦嗯，好似系完咗庆功定系去食饭之后夜晚黑咁样咁咪。 系啦，朦朦胧胧嘅嗰啲相， 拖住手直行咯，咁样系咪？ 零二定零几年嘅时候咧，应该2001、2002年。咁同埋，因为你谂翻嗰单新闻轰动嘅地方咧，好多细节啲人抄翻出嚟咧，就话哇，原来1999年嘅时候咧，王菲同谢霆锋喺一个聚会里边啊，由妹姐介绍认识，穿针引线，迅速啊堕入爱河。 嗰阵时霆锋系19岁咯， 系啊，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花边出嚟啦。咁然後你就覺得唔係嘛，王菲嗰陣時已經係即係神台，跟住鄭霆鋒明明你個刀 仔 啱出道，靚仔， 點會 拖咗佢出嚟㗎？ 同埋呢個咧係真係有，我覺得咧，即係當我喺度即係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我覺得有一個好大嘅年代轉換嘅。以前即係講緊其實20年前啦嚇，嗰陣時覺得子弟戀係 哇真係好潮啊！ 再數多40年前啫，我有冇搞錯啊？但係王菲同霆鋒行出嚟，覺得。哇，好型啊！佢哋係有呢個感覺㗎， 咁樣咯， 係啊， 唔係，但當然啦，即係好多人都希望有咁樣啦，但係咧，哦，事情對於係呢、這個， 即係你都想揾個小鮮肉係咪？ 係啊，即係對於 你係喎， 阿華學想唔想揾一個咧？係咪？ 係揾到個肥豬肉啊！ 阿華可能係後生啲嗰個嚟㗎，佢拖住阿錢嘅時候，咪好似拖住 你又講呢啲嘢啊？ 最幾日 長佢個嘴，長佢個嘴啊！ 但係我都話佢係冇停過咯，但係。即係講緊霆鋒，霆鋒同王菲都係冇停過，即 係跟住而家佢哋都係快快樂樂在一起，中間經歷咗好多事情。 但係就話中間嗰段時間，大家都係即係不即係王菲又好，霆鋒都好，佢哋都有唔同嘅徵象。譬如佢跟住同咗張柏芝結婚啦， 係嘛？ 生完咧大仔又生細仔啦，咁樣跟住又即係因為啲事情啦，又分開咗啦，係咪？ 即如果你講翻佢呢單新聞咧，我覺得最大嘅啟示就係咧，佢明明話唔想即係變翻佢阿爸咁樣咧，即係將自己成個家族嘅生活咧變咗一個新聞啊嘛。 嗯、 但佢係重複緊嗰個路噶嘛，因為頭先阿田一數咧，你好快就會講霆鋒同王菲啦，跟住同張柏芝啦，咁跟住然後又分分合合，然後而家再翻翻嚟咧，佢個細仔咩咩咩。咩 Quinton 啊？你仲有 呢個唔係啊？呢個而家變咗二仔啦。 哦，即係佢係 啦，啱啱仲有多個啊嘛。係 啦，咁又關於霆鋒嘅。 又變翻當年佢同阿婷婷咁樣咧，好快啲人就會追訪啊咁樣啦。 係。 所以我覺得呢單新聞對我嚟講最大嘅唏噓咧，就係佢係冇辦法可以違背佢嘅意願嘅，真係會複製咗咧上一代嘅有啲命運會帶到落。 頭條人物就真係頭條人物咯，佢哋永遠都係封面女郎嚟㗎。出到去邊嘅話咧，佢哋家庭嘅嘢咧，過去嗰。由佢出世嗰刻， 真係由佢出世嗰刻， 都真係40年啦，都係應該今年霆鋒都好似40啦，所以都係繼續俾人問。 係，所以我哋作為朋友好難去介入去啊，真係。 但係次次都訪問唔到你喎， 訪問唔到佢， 因為咧都會訪問佢。 我好守得秘密，如果報紙唔講嗰啲，我都唔知，因為。 因为咧又会访问佢阿妹啦，又关于阿妹你阿嫂，即系你拍拖，你阿哥拍拖点啊？但系到咗佢阿妹咧，都系即系都系都系新闻 人物嚟 噶，新闻人物而家系无端端话。 但系呢一个又几特别嗱，呢个我想讲噶，即系如果我哋讲翻以前同而家咧，内唔市都会可能有一啲嘅女明星 系 未婚怀孕呢四个字咧，有阵时以前系好忌讳嘅， 即刻会觉得 同志未婚啊，好多嘢 系啦，你系俾人哋冠名咗你坏女人啦。 你係五三五四嘅可能會，甚至會覺得咧佢哋嗰個演藝生命咧，好可能都真係好問啊咁樣。但你要睇翻而家即係話，譬如頭先我啱啱講到婷婷咁樣啦，佢都好開心啊，即係生咗個女女，就主要咧就唔係喺香港度生活，翻返去加拿大啦，全民咁講，都係睇報紙嘅啫。但大家嗰個接受咧，會覺得其實真係時代真係轉變咗。 不過有啲唔同啊，佢真係始終唔係行出嚟咧，真係又拍戲又成咧，佢真係。佢係名氣界 嘅 咋， 啊 係嘅，佢唔係真係話咧有咩 作品未算 係 好多嘅。 你試下，如果係我哋耳熟能詳嘅嗰啲女星咧，即係梗係唔噏得名啦，亂講啊死邊個？你試下嗰啲無端未婚懷孕咧，那個空洞大幾多 啊？啊，唔係有啊， 空洞大過 思琪姐咯。 思琪妹， 我其实思琪妹， 阿田姐，即係小心啲啊吓。嗱，但係思琪妹都唔係。最近，譬如我而家讲另外一个都可以讲嘅，大家都会记得 Jenny 咯， 吴 若希咯， 吴若希。 但大家其实真系会接受到多咗噶嘛？ 诶，如果再早啊，如果系再早， 结咗婚人哋 系咯，佢结咗婚， 后来先啫嘛。 系啊， 系啊。 我谂系有个好大分别咧，就系佢。叫做有冇一個穩定嘅對象？ 啊，當然呢個都係好重要嘅， 因為其實你而家 開心嘅， 因為而家成個時代咧，好快會諗啊，就話其實你有個穩定嘅對象，可能只不過你哋保護措施做得唔好， 哦，都可以。 佢哋通常都會話喺計劃當中啊嘛，即係呢個預期裡面嘅咁樣。 可能仲有咧， 開心事。 謝安琪想當年咪又係咯，即係事業如飛嘅時候，跟住哦有咗喎，咁跟住即係啱啱去做新人冇幾耐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好震撼。哎呀，點解會咁噶咁？但係即係佢即係都學你話齋，佢有對象嘅，即係又唔係話 都係阿 Louis 啦， 我諗你哋嘅空洞， 我要講一個舊啲嘅， 好啊好啊， 因為嗰陣時咧真係未到青春期啊，應該真係未到啊，但係嗰單新聞你睇嗰陣時咧，直情每一日咧都覺得 好 神秘啊， 好光明正大去睇係嘛？ 唔光明正大㗎，都有少少覺得睇鹹書嘅感覺㗎。係 咩？係邊個邊個？ 字母小姐案件。 哇！呢個真係有啲年份喎。 呢個有啲年份啊！我睇翻資料咧，就 係 九一年，所以因為嗰陣時真係細個啊。 九 一年，我睇到個資料咧，就係話咧，當年咧就有一位嘅男士啦嚇，喺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咧就。用唔同嘅化名扮演唔同嘅身份，可能富家公子啊、電影嘅職位啊等等咧，就真係衰人嚟嘅，鬧佢啊嚇，跟住咧就去利誘一啲女藝人啊，就做衰嘢，跟住咧仲係啦，唔係賣淫。呃佢啫，跟住就可能咧就影相再勒索佢啊咁樣。 嗰陣時唔係飯局裏邊嗰啲嚟嘅咩？ 呢個唔係啦，可能兩樣嘢嚟嘅。咁總之可能對每個女藝人亦都有佢對佢做咗唔合理嘅嘢啦，個個都可能有啲唔同啦。所以咧就最終咧有受害人咧就不甘受騙啊！喺九零年嗰陣時咧就報咗警嘅，但係咧法庭咧都會保障翻就呢啲受害人嘅資料，所以當時咧就出現咗字母小姐案件啦，就將呢啲嘅受害人咧用 A B C D E 同埋 X 小姐。去稱呼呢六位嘅證人嘅咁樣，所以咧當時嚟講啊，最終啦呢個壞人啦嚇就被判刑嘅，但係大家就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報道咯。當然大家都會人邊個唔好奇啊，就喺度估究竟嗰啲 A B C 代表啲乜嘢啦咁樣。 係啊係啊，嗰時都我都係細個即係睇咧，我話喂究竟發生咩事？點解佢即係用字母代表，即係唔知個講名點解唔講名啊咁樣嚇？細個嘅時候有咁嘅 諗法。係啊，呢個好轟動就係當時嗰個騙徒咧，其實大家都開曬名啊，錢志明。咁然後咧仲要講到就係佢後來都俾人拉咗嘅。不過咧，你睇翻轉頭咧，佢發生咁大件事，其實嗰個判刑咧就判入獄47个月， 都好少啊。 其實即係相對，你覺得話你好似做糟蹋咗咁多人啊，令人哋造成咁大困擾咧。 你諗下，我諗喺嗰個年代嗰一啲嘅女受害者啊，又怕俾人哋知道自己係邊個啦。 嗰、 那個 年代同而家 嗰個心理壓力大到咧，應該真係好似個判刑出嚟，不過可能年代又唔一樣啦。咁不過即係做壞事應該幾時都要受罰嘅。 不過真係呢個年代嘅記憶咧，譬如我真係太細個啦，即係好多細節咧，其實唔忘記咗。 我都唔記得。 但係你一諗起字母呢個名稱咧，嗰陣時應該係曾經一度大家流行用語就係、是、你係咪 B 小姐啊、X 小姐嗰啲咧，即係好似就攞呢個字母嚟揶揄對方咧。你係嗰、那個。受害人啦、啊，咁样呢个是九十年代嘅事啦、啊。 另外一个咧，我都好记得嘅， 对唔住啊， 系唔紧要，好记得做咩？ 你唔好 紧张， 唔关事啊，唔关事啊，唔知起痰啊，突然之间。 OK OK， 呢一单咧就系同嗰啲咧，即系都系佢哋嘅秘闻。究竟艺人嘅私生活是如何嘅咧？呢、个我哋永远咧即系睇报纸， 八卦啊嘛。 系啦，永远都想知 道。人哋嘅生活关你咩事啫？咪就系因为八卦咯。 诶，但如果佢八卦到佢自己攞咗出嚟讲，系啊，我呢一个嘅女女咧就系边一个边一个嘅。边个边个就系佢老豆啦，咁样嘅话，啊、我谂其中一单咧，成龙同埋吴绮莉嗰个私生女啊，系、啊小龙女嗰个 事 件咧，都真系霸住咗个头条，唔止嗰排就日日霸住啦。其实到而家嗰个新闻都依然系会被大家讨论住嘅，咁啊可想而知几轰动先得噶，系咪？ 轰动啊，即系因为都会觉得吓乜即係會覺得嚇、你可以成日都話有龍種啊嘛，咁啊成日講呢個字啊嘛， 啱啱食到個字係咪先？ 係 啦、另外一個界別咧，我都覺得咧，以前同而家好唔同嘅。以前嗰啲明星咧，即係我哋即係仲係作為追星嗰個階段嘅時候咧，知道你係咪同佢拍拖啊？即係嗰啲咧有拍拖嘅傳聞咧，已經變到件事好大件事㗎啦。因為好多嘅女 fans 咧係唔俾佢哋嘅偶像一齊拍拖㗎嘛。即係即刻我會諗起劉德華啦， 係啦，我就係覺得劉德華。咧系结咗婚嗰时候都觉得好震撼噶， 我都系噶。即系你明知道佢一定系有个伴侣噶啦嘛。 咁多年其实都系讲嘅系朱小姐噶嘛。 我知道啫，但系冇谂过系即系会系结婚啦，因为佢直至到去到咩啊？佢收埋到佢话直至到佢出席一个丧礼 啦， 系啊，出席一个丧礼以一个夫君嗰个名咁样出席。 你都系睇富民嗰阵时睇到你阿爷。 你富民之星，真系你又啱。 系啊，即系去到 睇到。哦，你結咗婚啊？ 係啊，後屘仲見到佢哋有 B B 啦，非常之開心啦，有女女咁樣。但係嗰陣時你諗下，呢一個就即年代嘅轉換啊！以前拍拖真係要收埋收埋，唔夠膽俾人哋知嘅。 劉華咪經歷緊呢件事咯，佢之前都係收埋收埋， 跟 住去到而家 係啊。而家你諗下，我哋譬如成日就話新嘅四大小生、四大天王咧，即係可能你話咩周柏豪啊、阿陳柏宇啊，佢哋咧全部都成家立室， 冇啦， 正大 係啊，放閃添啊，成家人。一起出嚟賺錢添啊！ 啲女星都係啦，佢哋都唔會覺得係啊，我大肚，我結婚就真係大肚，我唔會話因為我嘅星途會影響啲乜嘢而因為有啲會係拖到好晏，即係好遲咧，做高齡產婦，因為佢要之前要顧住佢事業啊嘛。但係真係年代唔同咗，就唔同曬啦。 即係如果你數呢啲轟動娛樂新聞咧，我突然間發覺仲有一個類別咧，而家係買少見少啊。 係 咁，因為咧呢類型嘅新聞要轟動咧，佢個人嘅地位要好高先得。咁但係點解？话而家买少见少咧，就系讲紧嗰啲话退出娱乐圈唔攞奖嘅呢啲新闻、 哦。我记得当年应该系88年第一位咧就是、校长， 谭咏麟，跟住就张国荣， 跟住就妹姐， 然后许冠杰啦，急流勇退啦， 系开咗告别演唱会咁样 嘅。妹姐嗰阵时其实佢告别系因为佢病， 唔系佢唔攞奖， 再早啲都系唔攞奖， 系啦，咁所以嗰阵时咧每一个咧都系好大件事嚟。 系啊，嗱你谂下而家点解我哋话即系嗱当年直情癫咗噶嘛？即系 人就话冇啊， 攞奖嘅时候，我哋每年十大中文金曲都会咧，即系播翻佢嗰段话，冇啊，我以后唔再攞中文乐坛嘅唔知咩奖。 系啊系啊， 呢个校长讲嘅呢一番说话 系啦，系癫丧噶嘛，你嗰阵时会觉得世界末日咁样噶嘛。嗱，但系点解而家真系冇咗呢件事咧？因为而家真系好阴功，有好多歌手或者你话艺人咧，佢自己唔觉意淡出咗，你都唔知佢使乜同你讲话佢唔攞奖啫。 或者咁讲，真正嘅。大聲少咗啊！但如果一啲大嘅明星咧，佢哋發生一啲事嘅話咧，你會真係會覺得，哇！你而家今時今日你都做到嘅話咧，你又好叻喎！我講緊嗰啲咧就係嗰啲咩狗仔隊啊，大家追得咁緊要啊，大家緊貼得咁緊要。雖然有啲咧就已經覺得，我拍拖未拍拖咯，結婚未結婚咯，全家人攞出嚟俾大家知道得。但有一啲咧都曾經選擇過隱瞞住，而俾佢成功隱瞞到呢啲，我覺得佢哋真係威。 邊個咧？ 千華結婚。是他已经结了婚后来才 announce 的嘛。 哦那边个都是啦。 郑 中基。 是啦。 因为那时候他们就是被人家发现了咦原来你们结了婚他说不是我们已经成功离了婚了。 是 那一单是很爆的嘛是不是 是更加令你觉得震撼你以为督爆了他结婚他说 sorry, 我离了婚。 是啊黎天王都是啦黎明都是啦是不是 黎明是不是这样的 是啊他们拉斯维加斯结婚不是被人家发现他结婚跟着先是啊我们结婚。 結咗婚啊咁樣。 我唔係，我以為話快到離埋婚嗰個啊。 唔係，係啦， 有好多嘅嗰一輪咧，應該話又多咗個大家成日笑嘅地方就去拉斯維加斯結婚啦。 係啊，係啦，你門我門啊嘛。 係啊，你門我門即係嗰度噶嘛。 啊，不過咧，如果講結婚咧，我哋都會覺得咧，即係我講緊有客人有 婚。世紀婚禮都係好多喎，如果嗰陣時。 我諗起，我即刻諗起徐子淇咯，世紀婚禮。 係啊。 我哋諗下成個 婆啊， 哇，派錢喎，冚唪唥員工有錢喎。 記憶久遠啲喎， 邊個？ 我係諗起萬梓良同阿田柳咧， 電視成結婚， 電視會直播喎，佢作一個節目，因為嗰陣時我有睇翻。佢哋嗰啲咩 TVB 舊記憶嗰啲東西咧，佢其中有一個節目，我話唔係嘛，點解會阿萬梓良同冼柳咧，即係係幾乎係好似直播佢哋搶新娘啊，或者鬧新房咁滯咧，係做咗個 show 啊！你話 係啊，我記得電視直播佢哋結婚啊嘛。 係啊，嗱你話 真 係 嗰啲嘴佢，你邊度做、啊？ 你話後來當然有好多嗰啲即係名人結婚咧，可能佢排場更加大嘅，佢嘅錢更加多嘅。可能你話 Coco 李敏結婚嘅時候咧，佢都係 李敏結婚咧， 佢都有搞唔知幾日嗰啲啊嘛。但我覺得咧，一定係佢開創咗呢個先河咯。即係我諗當時阿萬梓光呢一種嘅婚禮形式，後來我懷疑嗰啲咩碧咸嗰啲結婚都係抄佢嘅。嗰啲咪碧咸同阿 Victoria 結婚咧，都俾電視台要買轉播權咧。 嗰啲你都話買咯，有啲錢嘅關係啫。生意 先河，我懷疑係阿萬梓光呢一 pair。 我記得我試過有一次咧，我嗰陣時即係仲係細個，我諗哦都唔係細嘅，其實扮細嘅啫。有陣時你會成日睇到嗰啲電視啊、雜誌封面啊，有啲傳聞噶嘛，傳啊邊個同邊個一齊，邊個同邊個一齊。呢、這個而家即係咁，佢哋而家都快快樂樂在一起，我都可以爆嘅。就係嗰陣時咧，我試過就傳緊嗰陣時。千華同阿丁子高拍拖，但佢哋兩個嗰陣時冇承認嘅，都好低調嘅、未踢爆佢哋結咗婚嘅嗰陣時。咁跟住咧，我就試過有一次喺中環度食嘢嗰陣時咧，佢哋兩個坐隔離台喎。咁佢哋係正常一樣普通生活，冇刻意要去隱瞞啊各樣嘢咁樣。咁喺嗰一刻咧，我就第一次發現，即係佢哋走咗之後咧，即係個心就跳啦。跟住就喺度講咧，原來咧嗰啲報紙講嗰啲咧，可能真係真嘅。 系噶， 因为嗰阵时即系又未入行，又唔系好认知 个样，系嘛？ 对于嗰啲嘅明星嘅 点样运作， 系啊，即系因为真系好好奇噶。但系咁见到佢哋两个咁开心，梗系替佢哋开心啦。 咁啊，不能不数咧，就系学你话斋啦。未入行前咧，可能你觉得哇，呢个有个 artist 咧高高在上，仲好遥远嘅。不过佢又好同我哋同呼吸噶。到近呢幾年咧，我哋直情同佢一齊開咪做同事添。 啊，小川啊，係咪啊？ 做拍檔。 係啊， 小川嘅佢老老實實，佢嘅家族嘅嗰個新聞咧，真係霸佔咗我哋咧，即係集體回憶裏邊咧重要地位。 翻翻咗好多年 㗎。今日仲見到有專題報導啊，因為 睇真啲都霸咗幾唔知幾多個月啦嗰陣時。 係啊係 啊，因為到今日咧，原來咧阿小川就接受一個訪問啊，當年嘅一個咁大嘅風波。係啦，原來咧 一年六日啊。 係啊，阿長哥咧。原来咧就逝世23周年，咁咧就有记者就邀请佢，佢都做咗个访问。你谂下，23年后，大家都依然讲紧呢一件事。 长歌长嫂啊，有好多嘢、 啊。 中间仲出现咗好多人嘅嗰阵时，阿白姐姐又出嚟讲下嘢啦。 好似好多、 啊。夏威 B B 又舅父系咪嗰阵时出嚟？ 系 啊系啊系啊，早阿姨啊舅父就出嚟啦。 系全部嚟晒，即系嗰阵时大家茶余饭后，你谂翻嗰个经历咧，好似你有份噶嘛、 啊？我认同。 即係誇張過阿田就仲有英女王嗰個家族， 另外一個家族都勁嘅，我想講阿何鴻生嘅家族。嗱，其實你唔可以話娛樂圈嘅人真係入咗娛樂圈，應該係計阿超兒嘅啫，係咪？但可能咧，佢哋首先家族顯赫啦，係咪？又有錢啦，係咪？有四房咁樣啦，咁所以得出要咁多仔女，係咪先？仲要個個都咁靚仔、咁靚女，仲要咁有錢，係咪？但係嗰個討論到咧，係發生咩事都好咧，都係上娛樂新聞嘅，都係睇咗幾十年嘅我哋。 係啊，嗱咁咧最尾。呢一分鐘咧，可能有一單新聞咧，亦都係冇辦法抹去咧，就係嗰個叫做艷照門事件啦。係 啊， 陳冠希電腦洩漏艷照門事件咧，即係嗰陣時最大嘅影響就係咩咧？有一段時間，大家口頭禪咧都係話：喂，唔好攞部電腦去整喎、 啊。你要即係揾個相熟嘅人。 而家都仲係講呢啲喎，有啲係話。 係啊， 呢個真係好震撼噶嘛，因為 震撼㗎。 呢個又係嗰陣時霸佔住咗好多嘅回版面 咁樣。人心惶惶 嘅真係。口頭禪就話：喂，係咪 friend 先？因為話如果咧你係朋友之間傳閲咧，阿 Sir 就話唔當係犯法嘅，所以嗰陣時成日都好多人咧。就會同你講，喂，大家朋友嚟㗎，大家朋友嚟㗎，真係，哇，數下手指，即係大家都全部假曬啊！即係成個時代都唔 過去咗啦，係啦，所以咧，即係有好多娛樂新聞咧，都非常之轟動，陪住我哋長大嘅。 有圖有真相，避免同司機出現不必要嘅爭拗。 但好多嘅车辆行车正常，未有二维码，仍然需要手动输入车牌号码，因此抄牌所需嘅时间同以往差唔多。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雷雨。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十至二十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二十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91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62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4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4点，升2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4，跌4毫；阿里巴巴181蚊，跌2.2。建设银行6.32，升1.2；中国平安75.95，跌1.15；美团点评83.25，升1.1；友邦保险67.6，跌2.5；信宇光学科技99.8，跌5.1；汇丰控股46.25，升1.3；工商银行5.22，升9仙；中国移动50.8，跌9毫。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64，英镑9.408，瑞士法郎8.098，澳元4.674，加元5.478，新西兰元4.629，欧元8.5578。每百日元对港元7.2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43。日经平均指数报17,171点，升160点。港金现价报14,170蚊，升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0.6美元，卖出1,531.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咁喺九龙啦，红桃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开元道一段车多，龙尾喺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啦，荃湾嘅沙咀道有兴建升降机工程啦，所有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禁止由沙咀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左转去大涌道噶。咁最后提提大家啦，而家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志宇，平时的 friend 都是叫我志宇。我今年读中六，准备考 DSE，好快就喺佛瑞毕业。我喺中六呢六年参与过大大小小嘅篮球比赛，而我觉得喺咁多比赛之中，令我最有满足感嘅就系最后一年可以带住一班队友攞到学界篮球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丰收在乎你，抗疫有我哋。 各位同学，我哋一齐嚟视像教学啦，唱儿歌。 Head and shoulder,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老师啊，喺呢个时候仲要接触咁多个部位啊？ 所以老师改咗最尾嗰句，一齐唱啊！ 全身消毒。 老师啊，最尾嗰句咧，好似好高难度啊。 其实视像教学都好高难度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试住嚟抗疫， 屋企都可以增值。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十二点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吓，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嘅警告咧就已经取消咗啦。不过雷暴咧就褪过咗啦，去多咗半小时啊。雷暴警告去到12:45，黄色暴雨警告咧已经取消咗啦吓。 系啊，嗱，我见到咧呢一排都系疫情嘅新闻啊，但系疫情嘅新闻有阵时你睇到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咧，喂，有冇搞错啊？吓、啊，已经发生到咁嘅地步噶咯，呢一啲嘅情况都会出现嘅。嗱，首先讲下喺呢、這个南韩先发生咩事呢？佢咪又再有一个嘅教会呢就疑似有一个集体感染嘅，你哋知唔知道啊？ 今次之前嗰个新天地 嗱，唔系啦，唔系大邱区啦，今次又有一个新嘅另外一个嘅地方啊吓，即系我搵翻个名先，佢个名好长度咪好难读嘅，但我唔讲住啦吓。 一阵间先讲，一阵间先 讲。系啦，咁啊，今次咧就系话个信徒佢哋咧有一个嘅入到呢个教会系会做一件事嘅，就系佢哋咧每一位信徒咧都会喷洒盐水。就令到咧呢件事情咧就好多人感染，但系大家可以能试下谂下喷洒盐水啫。我哋成日话有阵时煮西兰花都抌啲盐落去消下毒啊，系咪？ 唔系，嗰盐我嚟调味嘅，唔系嚟消毒嘅。咁问题系佢喷。 系啊，西兰花系可以令系你抌落啲菜度啊，系可以帮到手咧做一个即系又未到消毒嘅。 即系咪浸啊？ 系啦，攞嚟浸落啲水度浸。 你知唔知你嗰啲西兰花你浸咗盐之后咧，你可以将佢变成兰花噶？ 咁会变咗咩啊？ 兰花啊，佢话。 西兰花。 花你浸走咗， 系啦。 咁佢而家点啊？佢因为喷洒咗盐水，所以嗰个地方有毒啊。 佢今次咧，佢就系话咧，原来咧喺到呢个教会嗰度咧，每日咧喺午饭之后咧，都会用酒精嚟做一个全身消毒嘅，包括用住同一个壶，即系你当一个喷水壶咁样啦，伸入嗰个教徒个口入边度， 直接泵入去 消毒。跟住下一个人嚟嘅话，咁要消毒啊嘛，用翻同一个壶。摆入去个口度 ，from 咁咪知消毒喎、 啊。咁梗系好啦，我觉得直情有用添啦。呢啲叫咩？够直接啊！你净系喷酒精嗰啲咩搓手液嗰啲咧，都系喷喺外边啫嘛。佢而家直情系深入喉咙嗰度帮你杀菌，你话几好？ 系因为成日都话咧，即系呢个新嘅病情咧，系讲紧成日都主攻你哋喉咙啊，令到你干咳啊。咁成日都话咧，攞啲盐水攞攞口，咁啊就唔系饮下，攞攞口叫俾你消毒啊，消一消炎啊，咁样噶嘛。 但系佢就 用埋前人嘅口水啊！你话嗰个相得益彰啦，口水本身系杀菌嘅，几好啊！你话佢仲唔有事咩？ 系啊，嗰个传播嘅力度咧，当然且确咧会系非常之高啦，会去共用同一个喷壶，跟住咧就射入口射啲盐水落去。 好核突， 即系其实好核突噶，佢本身系谂住即系防疫嘅，点知？就变咗一个播毒咯，咁啊变成咗可能系有机会啊吓，即系因为已经有一啲嘅感染个案出现咗，会唔会下一个嘅集体感染咧？咁啊大家留意住去睇啦。嗱呢一个咧已经得人惊噶啦。另外一个嗱，美国嗰边你见到啦，佢又每日又有新嘅消息，最新嘅消息好似话佢哋嗰边都派钱啊嘛。 系 系啊， 系咪即系佢攞咗几 美金啊？好似 佢攞咗几百亿出嚟去震呢个叫 咩？救济咁 样，系啦，救济嗰啲市民啊嘛。 嗱，但系 咁犀利啊！ 系啊， $1,000， 咁我哋香港唔止添咯，我哋大佢添，我哋$10,000。 但系问题佢嗰咁多人， 我哋都好多人噶，我哋最叻噶，你唔好乱咁讲。 佢连帮政府钱又多啲啊，咁点解佢派钱咁点？ 但系今次嗱派钱就一件事啊，但系另外一件事咧就系佢哋嘅警察部门咧。竟然咧就出咗一个紧急嘅求助喎嗱，系警察部门出一个紧急求助。今次咧就系俄勒冈州，俄勒冈州系啦，佢就话咧原来有好多人咧就打 911，估下滥用911系咩原因导致佢哋要出警告啊？ 应该是滥用911，我去厕所冇厕纸，或者我入厨房冇大米。 系咪又同一时间有几万个电话打去去安去咩啊？ 咁又 咁 混 乱咗人哋个房， 系啊， 咁曳啊， 所以觉得 咁样 唔系嘅。 系啦，豪仔讲紧嗰个已经系全对噶啦。 啊咩啊？ 真系嘅， 一系就冇米用，一系就冇纸用， 系冇厕纸啊， 冇鬼用得唔得？ 冇鬼用啊，总之就得出 嚟。冇鬼用都得， 系啊。 唔怪得知我教极个 speaker 都咁大声咧，原来插咗去嗰边，点解？你等一阵先啦。 哦，原来啲人咧，因为咧，即系屋企都唔够呢个叫做物资，所以就打电话去报警求助啊。咁 佢报警有咩用？ 咁但系问题系佢唔应该报警噶嘛？佢应该 系啦，你冇厕纸啫，大佬。 咪就 系咯。佢系咪喺最紧急嘅情况之下冇厕纸啊？ 哦，咁啊就可能要求 救， 咁都未去到要打。报警噶系嘛？ 喺厕格嗰度啊！ 被困啊嘛，好危险噶嘛，咁点算啫？你话啦， 唔系喺被困佢就系话咧，佢话我哋即系佢哋嘅警察部门喺佢哋嘅面书度呼吁市民啊， 系， 请你哋唔好再因为冇厕纸啊、冇厕所呢一啲咁嘅情况咧，冇厕纸要打我哋911啦。佢话我哋系唔会帮你噶，因为你冇我哋呢个嘅帮忙，你系依然可以生存得到噶咁样。 唔得噶，唔得噶，水嗰啲 A 咧好多。 系啊，嗰啲武器啊， 出晒 佢啊， 死人又唔得噶。 呢个你就会见到咧，佢哋嗰边嘅警察咧都几幽默嘅，因为咧佢除咗咧就作咗呢个网上面嘅呼吁之外咧，佢要讲埋你话咩唔得唔得，我就话埋俾你知。佢话事实上面咧，其实历史喺历史记载底下呢一个情况系有好多嘅替代品嘅， 例如你件衫啦， 系啦， 你对袜啦。 嗱，佢真系佢要继续讲落去噶。佢話咧，我等你可以咧揾到唔同你中意嘅柔軟度咧，都可以使用到 嘅。不過如果你著緊皮褸嘅，就恭喜發財啦。 係啦，佢話例如嗱，你知唔知啊？佢話你知唔知以前嘅水手係攞咩嚟幫幫手啊？冇廁紙。 拍拍得死 啦！水手 冇錯， 吸條筋。佢有條即係 嗰啲， 佢水手有 水手嗰個軍 領 巾， 唔 係，即 係啲唔係唔係，佢係水手巾，不過係人哋嗰條水手巾， 唔係， 佢頂帽，佢頂帽，自己嗰條㗎， 係啦，嘔心嘅其實， 佢頂帽， 你諗到嘅話就會咦咁樣噶，佢話 手指， 唔係手指。 手指鱼，手指鱼， 水手系喺海度生活，住喺船噶嘛？ 海草，海草， 佢哋海草都柔软啊！ 海胆，海胆， 类似啊，真系 海胆哇！ 佢系用咧， 咁刺激， 佢系用嗰啲好粗嗰啲麻绳嗰啲绳索嚟吓。 哇！ 完成噶，即系话嗱，古时水手会用呢、這、一个。系啦，当佢如果咧， 佢真系名副其实结成机士。 而佢话，如果佢哋唔喺海中心，有其他选择咧，即系落咗捞嘅话咧，就会用浸咗盐水之后咧，就先至用嘅。更加有呢、這个 浸盐水，喂，浸盐水咪好 好乸，好乸嚟啦。 海水咯，浸盐水佢都即系话， 你等于磨砂我嚟噶，磨砂皮肤、 啊。问题佢嗰个冇厕纸嘅时候， 系啊， 咁佢仲系话即系佢已经本身有盆咸水喺度啊，讲紧定系点样？ 咁系水手嚟噶嘛？海水咪系 咪 水 咯？ 水喂啊，水手啫，佢可能佢系 我而家咪讲紧水手咯。 我知，即系我讲紧谂紧佢如果系。 你系咪唔喺直播室？喂，花田，我喺屋企睇唔到你，你 系 咪唔喺直播室啦？ 所以就话当年嘅水手就会系咁样做嘅。佢仲话咧，古代嘅罗马人啊，又系同盐有关嘅。佢就话咧，原来古代嘅罗马人咧 喺啲 A 嗰度撒盐， 会系一支棍，唔系， 系 你支棍上面。加个天然海绵就系、是、咧，浸咗盐水之后咧就攞嚟， 哦，即系 咁样 大支装棉花棒。 唔系咁，佢攞咩嚟扮大支装棉花棒？ 喂，攞支棍啊！你又冇听书啊？又你瞓紧觉？ 攞支棍仲要塞啲嘢啊嘛？ 系 啊， 攞支棍喺个棍头嗰度咧，就整 成为天然海绵， 系啊， 加啲盐。 仙人掌？ 唔系，别话。咪加个天然海绵就系嗰啲盐咯，就系、是、为之天然海绵噶啦，已经系、 啊、天然海绵就系盐啊， 系啊，所以盐系好有用噶，啊冇人抢盐嘅而家又， 呢都唔系插条粟米啦，我哋僆仔中意攞筷子笃住粟米嚟食啦，其实粟米都 OK 嘅。 但系你讲紧而家系清洁紧个咩啊嘛？ 系啊， 唔系喎，你睇下头先我俾你嘅资料咧，好似有一个用粟米嘅、啊。 我未睇到你个资料，我要睇住我个资料，你去睇下。 喺罗马咧，古罗马咧，佢哋如果劈劈咧就攞条粟米心咧， 我而家呢个就系话罗马人咯，可能唔同年代，大家冇 错 嘅都。 系啦， 我挂住食粟米啊！而家 你仲想食粟米而家？ 系咯，牛又粟米添，如果系 佢仲话，因为咧头先我讲佢哋个住紧嗰个鹅啦，江州咧系咧喺呢个沿海嘅小镇嚟嘅。佢话以前啊，贝壳都有人用过噶， 咪啱啊？ 贝壳点用好啊？ 咪啱啊？ 我 唔 想 想象， 我觉得痛啊！你知唔知啊？ 边一只贝壳先？嗱，有圆嘅贝壳啦，有尖嘅贝壳啦，系拣边只咧？ 仲有粒凸嗰啲咧，螺咧个壳身咧系即系岩蚕噶嘛？ 回旋型 啊！我只应该啱用啲，我用回旋嘅， 系啦， 因为佢有个尖尖嗰个位就 系撩啦。咁跟住就 唔好用呢啲动词啊！ 系啦， 你啊， 所以我哋不嬲都讲系啦，真系唉， 含蓄好多。 得出嘅結論咧就係嘅，佢哋咧即係嗰邊嘅警方咧就係話咧，舉完呢啲例子都係想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亦都幽默一下，就話俾你知，就算你冇廁紙嘅話，你有好多嘢可以用嘅，請你多啲運用你嘅想像力，再保持住你嘅耐性嘅話咧，佢話就算啊廁紙短缺都係會過去嘅。總之唔好亂咁打911啊，因為我哋唔會帶廁紙俾你㗎。係 啊，記住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喺條街嗰度執啲樹葉，因為條街好多樹葉㗎嘛。 咁如果佢喺屋企咁點算？屋企 都 有樹葉執啊？執定啲樹葉。 執定啲樹葉係啦，即屋房機執樹葉，樹葉都可以幫到你。 你山上有啲樹葉俾你。 仙人掌 就是那些針啦， 可以補針嘅仙人掌都有嘅， 一定可以鐵柱都可以磨成針啊！ 靜靜地伴著在天風，夜幕下坐著在看海，因為愛。这种能耐熟落地共聚旧市区，热闹后道别闹市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再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唱，静待是暖汤，落败后互望未怯慌，因为爱懂得去寄望，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再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始终都相信你善良，怕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再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支持你保护你一路奉陪，就是没退避，哪怕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再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 分一刻爱会再长。 善良啊， 善良，善良，系啦，呢、這个又系谢霆锋。嗱，咁我觉得咧喺咁多疫情嘅新闻里边咧，即系你要揾翻啲令人哋觉得开心啲嘅消息咧。 可以点啊？ 系啦，就要睇下。 要周围揾啊，睇下世界各地有啲咩嘢可以帮到手啊！ 嗱，你唔好以为咧，系得嗰啲叫做偏远地区嘅民众咧，可能先至会用嗰啲所谓非科学嘅方法咧。 即系本草纲目系嘛？ 系啦，即系你以为系咪？唉，你落后啲地方咧，可能先会谂啲奇离嘢嘅啫。我而家话俾你听，喺日本 系 最新为咗抗疫，佢哋会抢咩咧？ 嗱，我哋会有 物品嚟嘅， 我哋又会有 唔系物品嚟嘅。即基本上你觉得嗰样嘢系 谂都扯唔埋嘅，其实 随处可见嘅，理论上系唔使钱嘅，但系佢哋都要用钱嚟买一种天然嘅东西。 富士山嗰啲空气啊， 你讲咗其中一个方向啦，就系同啲好大自然环境有关 嘅。 呢排应该系可能佢哋樱花系啊，我即系谂同樱花有冇关系噶？ 樱花粉 冇关系， 樱花冇关系， 好硬嘅嗰嚿嘢， 好硬嘅， 好硬 啊！木 石头， 再石头 哦。 他哋竟然是买 石头， 买石头 做咩？磨粉啊？ 唔系啊，佢哋话相信咧石头 沙咯， 系爱嚟有杀菌消毒嘅作用噶。 边度嘅石头即系 冇啊？唔使边度啊？佢哋话咧喺日本咧，原来佢哋有好多唔同嘅网上嘅嗰啲购物站咧， 系 佢话佢哋专门有卖唔同嘅花岗岩啦。 哦。 全部賣曬， 係 佢會有人咧專門搜集呢啲花崗岩咧，然後就攞嚟買啦。跟住佢就話，因為佢話源於咧就有人話花崗岩咧似乎有殺菌嘅作用， 似乎就已經信咗啦，係咪？ 係啦，咁然後咧啲人咧就真係咧狂搶喎、哦。佢話咧就真係喺嗰個課本裏邊咧就話啦，聽講話咧花崗岩咧即係都話有呢、這個即係殺菌嘅作用咧，跟住啲人咧日本人就全部買咯，咁所以咧佢話喺個網頁裏邊咧佢見到好誇張咧，就全部嗰、那個花崗岩咧都買曬。 咁犀利啊！ 系啊， 呢啲材呢啲系装修嘅材料嚟嘅、 啊。系啊，即系我就唔明点解咧，佢会去到咁夸张啦。 咁边个传出嚟先？即系呢个叫偏方所谓系咪？ 即系偏方嚟嘅，即系呢个都唔知系边度嚟嘅。嗱，呢个 同埋咧，花岗岩咧系讲紧好实噶嘛，咁佢点样去？ 一九嚿咯，一九嚿嘅花岗岩真系 磨粉啊嘛， 佢唔系磨粉嘅，佢 粉 油 头到尾都系你讲咋，阿姑，你好想将啲嘢磨粉啊嘛， 我冇话我磨粉咁样。好啦，嗱呢个系日本啦，咁跟住咧印尼抢咩咧？我哋以前就话抢嗰啲叫做咩板蓝根啊， 有 试过 有 试过 嘅系， 佢抢姜咯。 我真系抢姜啊！哇，抢姜啊！又似嚟 嘅。系啦，有冇话点解啊？咁样 哦，呢个仲容易理解啊。 姜系可以杀菌喎，又真系。 姜系可以有所谓行气活血、驱寒嘅。譬如话我哋平时感冒咧，你会煲姜汤饮啊，或者我哋成日都话咩冻咩热檸樂煲姜嗰啲咧。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咁而家呢个病毒嚟噶嘛？ 嗯。 其实就同嗰啲有冇关系噶嘛？但系佢话印尼咧，又系喺近日咧出现咗呢一个咧 抢姜 热潮啦。咁啊嗱，你要换算下个钱啊。总之本来咧就每公斤姜咧就4000人民币嘅啫。 嗯。 咁就算你唔知港币几多钱都好咧，佢而家价格咧就变咗12000人民币。 即系三倍咯。 三倍，咁甚至乎咧，佢话咧，如果抢唔到，咁点算咧？当地嘅有心人啊，即系印尼成哥咧，佢哋会发放咧生姜粉冲俾人饮咯。 哎、 即系佢话当你买唔到，即系佢已经可以夸张到印尼买唔到姜，然后就会有印尼成哥就话唔紧要，我买到啊！即系你哋香港人冇口罩咧，就有成哥攞口罩嚟供应，佢哋就供应姜俾你。 咁都好啊！喂，其實因為佢哋覺得呢個係偏方係可以幫到手嘅，咁飲杯姜茶其實都係無妨嘅。 但會唔會佢用咗呢一個方法 做其他防疫就唔得 啦？會唔會 同埋你搶啊嘛？即係你而家你將你必需品，唔係話都無妨。你諗下，如果你今日落超市咧，無端端冇曬姜，我諗你真係頭痕喎。 啱啱啊！ 你就會覺得話喂，香港又發生咩事啊？咁 啊呢排啊，睇嗰個電視節目咧，佢又講緊啊，蒜頭都係話可以殺菌咁，一向都係咁講。 讲噶嘛。 系啊系系。 有说头 僵尸惊啫，我听 到。但其实细菌同病毒咧系两样嘢嚟噶，真系咧。 系啊。 大家要记住噶。咁然后佢仲有咧嗱，之前阿祖我记得佢介绍过咧，佢话印度人咧 攞啲 A 啊嘛， 攞 A 啊嘛。咁原来佢系咧 咩？唔系有咖喱咩话？ 佢系一个套餐嚟噶。首先就浸喺牛 A 度冲凉啦。 系啊， 成身浸。 然后就有饮埋牛 V 咯。 牛 V 啊，呢个我就攞嚟冲凉啫。我上次讲到佢进化咗喎咁。 佢一进化咗，仲会举杯畅饮噶。即系可能你见到啲老外咧，就饮黄色嘅就系啤酒，都话佢哋饮牛 V 啊。 有冇话点解咧？ 咪 饮埋， 因 为 牛喺嗰度神圣 啊 嘛， 咁样 神圣啊嘛。 定系佢哋系咪谂住咧？啲动物都冇惹到嗰啲菌，咁系咪应该佢哋有抗体咁样食佢啲嘢系 OK 咧？咁样、哦， 我觉得千祈唔好谂诶，佢哋背后嘅逻辑，因为你一谂就死硬 嘅。但我觉得有一个逻辑咧，系我最谂唔明嘅，就系一啲欧美嘅地方，觉得戴口罩系冇用嘅咯。即系你见到啊，成个世界啊，都好似啊，大家好多荒谬嘅理论咁样啊。 好啦，所以咧，我哋今日猜猜我是谁咧吓？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就系叫大家估下，我哋讲下啲咩国家。嗱 ，OK， 系啊，系啊，系啊，得啊，系啦、啊，咁、啊、所以咧，大家而家咧就已经可以打电话俾我哋，电话号码就 系 1872388，一 阵间 系啦，12:30咧，我哋听完新闻之后咧，翻嚟就会听你哋电话一齐玩，猜猜我是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早前公布，星期四凌晨起，所有外国抵港人士，不论系唔系香港居民，都要接受14日强制检疫隔离或者医学监察。内地抵港人士的强制检疫安排维持不变。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多个政府部门正是考虑先为高危人士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在机场即时取样本的风险相当大，又提到可以考虑安排需要检测的人士到特定地方睡一晚，朝早再安排提取深喉唾液样本。他又说，如果返港人士有初步症状，来自确诊个案较多的城市，同埋在香港的居住环境太小，都有可能被列作高危人士。他指出，现时每日可以检测大约1000样本，相信可以增加检测多几百个。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本港应该拒绝所有非香港居民入境，而现时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落实拒绝非居民入境的措施。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未来两个星期是非常时期，他预计大批香港留学生会在短时间内返港，建议由机场派专车接送抵港人士到酒店等的地方，安排他们检查并检疫14日，如果酒店房间不足，可以安排相关人士逗留1至2日，再给他们家居隔离。何柏良又建议，香港人一定要合力截断社区传播链，包括禁止没有戴口罩的人士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和升降机等。至于上班人士，要戴口罩、探热、清洁双手，以及不要参加餐饮聚会。新民党新界东立法会议员容海恩说，不会再参与新民党内的立法会初选，又相信自己肯定好过李子敬，例如是某些事情上能够企硬。容海恩质疑李子敬已经获得内定会胜出新民党初选，说他由原本自称是开明建制派，无端成为极蓝人士。容海恩认为，如果要由一名极端男的人士代表新民党 出选立法会，他宁愿选择何君尧，认为何君尧胜出的机会比较大。新民党早前公布就9月立法会选举进行党内初选，容许党外人士参与。李子敬有意角逐新民党新界东名单排首位，日前退出原属的自由党。在台湾，当局宣布明日起非台湾居民禁止入境，所有入境人士一律要居家检疫14日。 外交部话，除非持有相关外交公务和商务证明，非台湾居民一律禁止入境。持相关证明入境的人士亦都要遵从防疫指引。另外，今个月5号至14号曾经到欧洲旅游的民众将会被追溯进行居家检疫，当局要求民众主动通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9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8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6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4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4点，升2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2跌1.6，阿里巴巴181.2跌2蚊，建设银行6.31升1.1，中国平安76.05跌1.05，美团点评83.2升1.05，友邦保险67.65跌2毫，信宇光学科技99.8跌5.1。汇丰控股46.2升1.25，工商银行5.22升9仙，中国移动50.85跌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5，日元107.17，瑞士法郎0.959，澳元0.602，加元1.419，新西兰元0.596，人民币7.01，英镑对美元1.212，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17,164点，升152点。港金现价报14,170蚊，升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9.76美元，卖出1,53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我会揀张学友的留住这时光。虽则这么多年来香港的变化很大，但对守护香港的初心我们始终不变。 愉快的时光只因你在旁，令我想念你与这地方，还用你诚意将心照亮，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是不是先？是不是又要入钱的？ 完全不需要啊，你只要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问啫，啊唔系唔系，星期三我猜测我是谁嘛？好啦，嗱，我想话啦，雷暴警告咧，佢系一路喺度延迟啊，去到咧两点钟，咁啊，雷暴警告去到两点钟，20度气温，相对湿度95%，咁我哋今日而家开始可以玩啦，猜测我是谁。 我哋讲题目俾人听。 有讲咗，头先讲讲猜 国 家啦，系啊， 国家名， 国家地区啦，系啦，系啦。 唔系，我即刻断你哋第一个米路先，我一定要讲国家，我即刻谂起孟加拉啊，孟加拉，罗密仔啊，罗密仔，一定要跑过孟加拉出嚟先，唔系讲笑。 咁你已经讲咗咯，喺有次咧。 我冇谂呢个。 我有谂过呢个，但我决定我踢爆咗佢，等大家冇得用。 好耶！好，第一位听众系 阿 Sam，Hello 你好，哇，系阿 Sam 你好。 Hello Sam， 系听得清楚啦，而家大声少少讲嘢啊 ，Sam 你好 ，Hello Hello， 嗱，猜猜我是谁啊吓，你可以拣咧。 喂 ，Hello， 听到你听唔听到我哋讲嘢咧 ？Hello。 听唔听到啊？好似未听到喎、啊，不如我哋咧试下搏多佢一次啊，好唔好啊？我哋咧收咗佢个 线。有阿 Sam 喺度噶， 但阿 Sam 听唔到我哋讲嘢啊。 你再听咯，听唔听到阿 Sam？ 点解？哦，唔怕，嗱，我哋收线先啦 ，Sam， 我哋再搏过俾你啊吓，呢、這个可能系都可行嘅方法。咁、okay. 我哋讲多一次我哋嘅电话号码同埋个题目啦，好唔好？ 系电话号码18723888。今日猜猜我是谁咧？我哋咧就喺度玩咧，就玩咩咧？就系讲紧啊国家名，因为咧即系我哋。趁即係喺呢個疫情裏面之下咧，我哋都學多咗好多嘅地方名嘅，唔同地方啊，國家啦、地區咧係都有噶。 係啦，阿 Sam 應該喺電話旁邊啦。阿 Sam 你好，聽聽我是誰 ？Hello， 係啊，聽到你可能而家咧就要收細聲啲個心機啦嚇。 係 ，OK， 嗱，咁你聽到你要揀咯，你揀阿豪仔嘅問題啊，阿田嘅問題定係揀阿祖嘅問題咧？ 豪仔嘅問題， 豪仔嚟 啊！呢、這個地方咧就如果你以前睇卡通片嘅時候呢，佢經常都會喺一套卡通片裏面出現嘅。咁個主角呢成日都話呢，大過咗呢有機會呢一定要去嗰度呢就探人嘅。成日都話我一定要大過咗我就要去嗰度探人。嗰、那個人呢仲要係叔叔嚟嘅。 哦，長腿叔叔。 唔係啊，但我哋講個國家名。 個國家名。 係咪講緊長腿叔叔住邊度啊？ 唔係唔係嗰度。嗱，總之係你細個睇卡通。男仔一定鍾意睇嘅，咁个男主角呢成日都会话我大个咗我就要去度搵阿叔叔。 我知道。无比直呀，係咪 卢比道。 卢比道。 係啦，阿 Sam 有讲嘅，阿 Sam 你话咩话？ 巴西。 巴西係咪呀？讲嘅係足球小将。 开始呢我都唔知佢第几集开始成日都讲㗎，我要大个咗就去巴西搵卢比道叔叔，卢比道叔叔。咁我哋咁耐都未去到巴西嘅，真係好远嘅南美洲嘅巴西，係咪？ 冇错，第一个就答啱咗啦，恭喜晒阿 Sam 咧，你就可以得到我哋嘅纪念品啦，恭喜晒，恭喜晒。 多谢， 多谢， 多谢。 系啊，系啊，系啦，我哋咧要处理下少少嗰啲电话嗰啲嘅情况先啦吓。记住，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888，18723888，欢迎咧大家可以打。打电话俾我哋，一齐猜猜我是谁嘅。 当晚独行上途，坚固石墙，为什要挡我去路？烦恼。 转身，突然目光中一刹，糟糕糟糕，再看不到，手短腿短小宝宝，不忍心但无奈低腿一傻，惨不忍睹，终于激到。 好得意嘅佢哋唱腔真係吓、啊、有小尘埃嘅逃避啊。好啦、啊、咁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呢，我哋继续玩啦。啊跟住落嚟嗰个系阿莲。Hello, 莲。 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猜猜我是谁，你可以揀阿田啊或者阿祖嘅问题，你揀边个呢？ 阿田啦、 啊。好啦、啊、我呢、這个地方呢就三个字。 嗯。 三个字 ,ok。咁呢个地方呢亦都系好多时啲人呢都会出个 IQ 题㗎喎、 哦。哦。 係啦。咁呢个地方呢就 三个字， 佢有出朱古力嘅。咁呢跟住呢就我再俾埋最后个 tips 啊。 OK。 新年嘅时候呢你就哇好鍾意佢㗎啦咁样。 OK。 三个字啊。 係啊。 係咪喺欧洲嗰边㗎？ 係啊，佢嗰支国旗啊同德国嗰隻三隻色嘅都一模一样，不过次序不同啫嘛，一个打横，一个打直咁。 I Q 题，我谂起一个嘅 三个字，又唔 系哦，你嚟啊， 又唔系瑞士啊， 唔系嗱，啱啊，你个方向都近嘅。 谂紧佢个糖啊嘛，系咪？头先你喺度讲嘅时候，就喺度谂紧。 新年嘅时候咧，你好中意佢嘅，跟住咧就系啦，亦都喺即系亦都因为呢个名咧系就出现咗 I Q 题啦。咁如果你谂唔到呢个方向，唔使谂。 咁你俾个 I Q 题我哋问下我哋啊。 咁新年嘅时候你最中意呢个国家咯？ 哦，OK，你新年嘅时候最中意呢个国家，你答到嘅话唔系意大利，我谂到 系啦，佢有朱古力嘅咁样系啦，系咪啊？ 好简单嘅，欧洲嘅 三个字 系啊，你新年嘅 时候，多 的新年嘅时候你最中意人哋想点噶？ 我最中意嘅， 我就系最中意恭喜发财之后点啊？ 系啊，你就要 喂阿莲， 利是到来咯。 系啊，咁如果 咧，咁有咩？ 你头先有啲字都中咗噶啦，已经系变成三个字嘅国家名， 利是 系啦， 啱啊，嗱， 利。 是啦，有阵时中广东话嗰啲博大精深就系一个字有好多个读音噶嘛，系咪？ 系 你， 哎，真系近啦。咁我哋唔读利是叫咩事噶都？ 利 啊，系啦，系啦，利是，你都中咗两个噶啦， 系啦， 利 俾唔俾啊？你而家 利， 你俾唔俾啊？ 俾唔俾啊？俾唔俾利是？俾利是啊！好啊好啊好啊！恭喜晒你，恭喜晒你，冇错。阿天个国家名咧就系 俾 利 是， 系啦， 俾利是咧就系即系我哋出 I Q 题嘅时候啦。哇，新年最中意呢个国家啊，就系俾利是啊咁样。 好好， 跟住佢又出朱古力啦咁样。 恭喜晒你 ，thank you， 拜拜。 好，即刻听多个电话吓，猜猜我是谁？你好，你系 Yoyo，hello。 Hello Yoyo， Hello Yoyo， Hello Yoyo， 你好， 你系小系咪小朋友啊？ 系啊系啊， 你几多岁啊？ 系啊系啊， 十三岁 应该先答阿祖呢个问题噶啦，唔好早过过啦，都已经好。阿祖呢个问题咧就系呢个国家咧踢足球好出名嘅， 系 佢有一位咧唔系被官方认定呢个国家嘅代言人。但是我哋有一位香港嘅艺人咧，堪称得上系呢一个国家嘅代言人嚟嘅。因为你讲起呢个国家咧，你就成日都会讲起佢噶啦。佢哋两个好似系扣住咗咁样嘅，系啦。呢个国家成个国家，我唔可以俾呢一个嘅例子。呢个例子话晒你十三岁， 咁啊系咯，佢未必识噶。 系啦，嗱，我讲住呢两个先。个国家名咧 两个字，同 足球好出名 嘅， 好多球星啊、球王啊都出现过噶呢个国家。佢咧就有一位香港嘅艺人咧，明明唔系官方代言人嚟嘅，但系硬系咧会将呢个国家个名嘅时候咧，就会同呢位明星咧啊就啊扣埋一齐嘅咁样。 呢个国家个名咧两个字嘅。 佢阿爸好帮手啊，咪阿爸咪想帮手啊？ 有冇 贴士？有冇贴 士？好，佢有一个你谂起呢个国家，你就会谂起一只特别嘅颜色嘅。 嗯， 因为佢嘅国旗又好啦，佢嘅波衫又好啦，总之你就会哇充满住咗呢一个颜色。 咁就都要估埋嗰样颜色系咩先谂到嗰个国家嗬？系啦， 橙色嘅嗰个颜色系 吓咩话？ 大声啲！ 荷兰， 荷兰全对耶！恭喜！即系虽然阿 Lego 就唔系荷兰嘅代言人啦，但 系 荷兰咧，即系连住咗噶嘛，系咪？佢又好出名就系佢哋嘅足球啦，系咪？橙色咧，你谂起橙色咧，就真系唔会谂起第二个国家， 系佢， 就真系谂起荷兰噶啦。 恭 喜晒悠悠，系啊！一阵间咧，我哋系啊，我哋会有咧诶之后啊吓，有同事咧就会联络翻今日嘅诶得奖嘅听众们咧，就会诶寄翻纪念物俾佢。不过今日嘅听众们要留意，因为我哋咧。人手不足啊，今日系啦，所以可能咧会系听日先至打电话俾你哋，唔需要担心噶吓。 二台通识六十秒，网上购物系好方便快捷，不过唔好唔记得都要注意相关嘅保安威胁同埋风险，例如一唔小心可能会透过虚假网站购物之后收唔到货品，又可能透过唔安全嘅网页付款，导致敏感资料外泄，又或者买到嘅货品同商品描述唔同。但是又不能够退款，不想这些事发生在自己身上，首先要评估购物的网站是否值得信赖，另外亦都要注意购物网站的安全性，例如检查浏览器有没有一个锁仔的图案，以及网址是否以 HTTPS 开头，而用来购物的账户一定要用一个严谨的密码去好好保护，付款之后最好保留住交易记录，还要定期检查信用卡和银行结算单有没有一些未经授权的交易，而离开购物网站的时候一定要登出，还要清理互联网浏览器缓冲区里面的资料。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啦，猜猜我是谁？星期三啊吓 ，OK， 我电话号码1872388，电话里面有，系啊，豪仔。 郑生， 郑生 ，Hello， 你好，你好， 系你好， 系啊，今日咧我哋就系猜猜我是谁，嗱，你可以拣咧豪仔啦、阿田或者阿祖嘅问题，你拣边一个？ 系 桂花田啦， 好，桂花田、 哦、 好， 嗱，我呢个地方咧三个字， 系， 咁咧嗱，我揾资料下佢咁讲嘅，佢系话咧呢个地方咧系全世界面积最细嘅国家， 嗯， 系啦，喂。 系系，咁 嗱，我继续会讲嘅，系啦，我继续讲嘅。咁咧，嗱，即系呢个地方咧，就喺、是、意大利嘅首都里面嘅。咁啊，好多时啊，啲宗教活动咧，你都会见到哇，好多人啊。 呢个系咪一个国家嚟噶？定城市嚟噶？ 佢写住最细面积嘅国家、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嗱，我信佢啊，系、哦、啦、 哦。最细国家咪嘅诶，得得得得得。 咩啊？唔系喎，唔系阿洛阿图嗰个。 唔系啊，五个字啊嘛。 唔系啊，我系三个字咋。佢哦，我睇嗰个资料，佢咁讲。 你都，但系你头先系讲意大利里面其中最细嗰个国家喎，你系咪咁样讲啊？咁咪即系城市咯，唔系国家咯。 哦， 唔系，我知道你讲边个啦，三个字啊嘛。 系啊， 三个字 烦噶嘛。 啊，系啊，成日话，成日话，成日。 郑生好多 tips 俾咗你啦吓。 成日闹人咧，话啊乜你咁烦噶？你真系烦过咩咁样噶啦？系啦。 好 old school 嘅梵蒂冈。 系啊，恭喜晒，恭喜晒。 好叻啊你！佢话咦咁烦咪烦个梵蒂冈？你咪成日都系咁难噶？ 唔系，佢俾人话啫。 我想讲呢个城市我 系 好中意噶， 系咪啊？ 好舒服噶，系啊系啊。即係有一個咁濃郁嘅宗教背景嘅時候咧，你去到嘅時候咧，成個氣氛咧，唉、哎，覺得好平和啊咁樣。係 啊係啊係 啊。 OK， 恭喜曬啊 ！Thank you， 鄭生，拜拜， 拜拜。 好 ，OK， 好。 跟住係啊 ，Cindy。 Hello，Cindy 你好。 我是上三位主持好。 你好啊 ，Cindy， 你發聲好開心喎、啊。好啊，你揀啊，你揀豪仔定阿祖嘅問題咧？ 阿祖。 好，我呢個國家名我會話香港人咧特別有記憶嘅。但只不过呢我会说去过的香港人真的少之又少。是啦 ,Cindy, 你要教细声一点你的收音机啊。是啦。 好 啊， 好啊。 即是真的去过这个国家的香港人很少。但是曾经有一单我们今天没说轰动的娱乐新闻的跟这个地方有关系的。好。 五个字啊 不是两个字。 两个字啊 是。 兩個字，咁佢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好少去過嘅，唔係隔好遠嘅啫。但曾經試過有一單好轟動嘅娛樂新聞咧，就係同呢一度有關係嘅。 三個字啊， 兩個字。 哦，我頭先聽唔到啊。 哦、OK， 好啊，好啊。 我就彎腰綁鞋帶。 好啊，Cindy。 係 你。你可以問問題。 我講多次個 tips 啊。 哦，好啊，你聽唔聽得清楚我哋講嘢？但你要熄咗個心機先，因為好大回音啊。 好啊好啊， 唔该晒你，系啊，你听住耳筒咧，同我哋讲就得噶啦吓。我等阿 Cindy 翻嚟先至再讲。 两个字，娱乐圈好大轰动，系咪阿田成日想去，但佢冇机会去嗰度？ 冇错， 我咁我知边度啦。 系啦，嗱， 好醒啊！我啲 Cindy 听唔听到？嗱，我再讲多次啊吓，个国家名系两个字嘅，香港人咧。即係耐唔時都會提呢個地方，但真係去過嘅人咧好少嘅。另外咧就是、曾經有一單好轟動嘅娛樂圈新聞，係同呢一度有關嘅。 新聞 係啦。 點解我今日估唔到嘢？ 啲娛樂圈嘅女星有關嘅一度係啦。 係、哦、啊，所以點解我頭先嘅 tips 就話？我哋講笑咁講，阿田都可能有份啊！人哋先唔俾阿田去啊。 係啊，禁止我，禁止我去啊。 冇品㗎， 好有錢㗎嗰、那個地方。 是歐洲定亞洲啊？ 唔係啊，近噶，唔係歐洲嗰邊咁遠噶。 亞洲，亞洲， 亞洲， 係啊。 有個 tips 咧，係嗰陣時嗰、那個飛輪海裏邊嘅成員啊， 吳尊。 阿吳尊咧就係嗰個國家嘅人嚟嘅。 係啊，啱啊，嚟啊， 係啦， 嚟啊，咩嚟啊？ 我要 想 想先， 来啊， 谂 下， 来啊，唔好嚟啊，咁， 来吧， 冇错，恭喜 ，Cindy， 嗱呢个系咪我哋香港成日都会提到啊？但系真系去过嘅人咧就好少、啊，但系当中嗰单咧系啊，嗰单好犀利、好轰动嘅娱乐新闻就系话，疑似有女星咧就去咗嗰度，有啲part time 做嘅咁样，咁啊成为个好大嘅新闻啫嘛，就系文来啦，恭喜晒 Cindy 答啱咗啦 ，OK， 好啦，我再听埋 ，Thank you， 好，我哋。听到一个电话好唔好啊？ 好啦，我哋而家听埋阿田亮。 田亮 系哦，好犀利啊，田亮啊 ！Hello， 田亮 ，Hello， 你有冇跳水噶？ 佢一定系跳水， 我有跳啊！ 你有跳、啊， 所以佢先叫田亮咧。 只不过我唔会跳嗰啲高台跳水，我哋跳嗰啲游泳池嗰啲咧比赛嗰种啊。 好啊， 水啫啫咁啊，犀利喎！你冇办法，你就可以拣我啫噃。 好啊，豪仔啊，嚟啊，俾问题佢啊。 好啦，都俾个简单啲你噶啦，我用翻头先阿祖嗰个讲法。佢係有一單好轟動嘅娛樂新聞咧，都係喺呢個地方發生嘅。 OK， 啲人自從發生咗呢單娛樂圈新聞之後咧，就對呢個地方咧多咗，真係可能有啲人啊，之前從未聽過嘅。自從呢一對明星喺嗰度做咗啲嘢之後咧，啲人就話：哦，咁得意㗎，原來呢個地方，跟住大家就好想去啦。 一對明星， 國家嘅明星， 一對明星，香港 是是香港嘅明星。 咁咧，大家想去嘅時候咧，先發現原來好得意㗎喎，呢個地方咧。佢哋啊， 喺边个地区咧？或者例如欧洲啊、美洲啊呢啲？ 亚洲，好幸福嘅呢个地方。 哦，不丹嗰两日， 咦，你已经答啱咗啦。 不丹，你讲紧嗰对明星就系嘉玲姐同埋朝伟哥结婚， 跟住大家开始就话哇，不丹咩地方呢？然后因为佢有嗰啲咩快乐指数咧好高啊嘛。 好高噶，听 讲。系啊，犀利我田啊！点解你系咪好中意睇娱乐新闻嘅？ 唔系自己睇啲咩，嗰啲咩资讯节目都系一样啫。你同样唔需要睇娱乐新闻，你直接睇资讯节目都系学到好多。 学下嘢啦，豪仔。 咁我可唔可以考下你啊？你可唔可以即刻咧谂一个你哋而家呢个年纪嘅 IQ 题咧？你考我哋得唔得？ 好 嘅。或者你出一个地方名，等我哋估啊。 系咯。 国家名。 街名。 国家。 国家哦， 冇问题。你即刻试下好 啊， 田亮。 系 我哋抢答，我哋抢答。 一种啫。有加减乘，唔系唔好意思讲错。 慢慢嚟， 冷静啲。 嗰、那个， 我哋扣除最高分同埋最低分，全部都系咁。你慢慢 有办法，我谂到。 好嚟， 加减有加减乘除，要加减乘除呢四个数目字，呢、這个四个加呢数算数符号啦。 运算。 咁如你咁，佢哋分紧蛋糕，佢哋分咗四件蛋糕，加落咗最大，系每一个国家。 分咗做四件蛋糕，你死唔死？你叫三个字嘅，系一个国家名嚟嘅，加减乘除呢个符号 啊。加攞最大，点解可以加攞最大咧？ 加拿大， 睇个国家名。 加拿大， 啱。 Yes。 好嘢，阿天终于可以追到小学生。 我想话咧，有阵时嗰啲电视节目咧，请教小老师嗰啲咧，我想问你咪啱啱作噶，阿田亮。